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被一股偏南氣流取代，同時一度低壓槽正為華南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約為30度，吹和緩東風，漸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大致天晴和炎熱。現在的氣温是25度，相對濕度是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00米，有雨。东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4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113点，上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92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0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28，人民币6.474，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7，澳元兑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36美元，卖出179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六点零八分，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啊，25度的气温，不过外面都有耐唔耐有啲地方有啲雨粉，所以如果大家咧行出行入的时候咧，都要小心啦啊，准备定一把遮仔咧，咁会安全啲啦。特别是要考公开试的 DSE 朋友仔啊，咁千祈就要准备得更加充足先至得啦。咁千祈唔好因为好少嘅，例如天气各样嘅嘢咧，咁影响到自己心情，影响咗心情之后，影响咗个水准啊，咁真系相当之唔抵啦吓。好，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咁节目开始嘅时候，继续咧都有白卷浩喺度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啦。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人之所以唔能够咧，就系豁出去或者对自己所做嘅事情咧，仲有好多咧，就系叫做留有余地嘅空间，唔能够真真正正咧就系放手啊，去到做一个自己想去拼到尽嘅一个心态。点解咧咁样？可能我心入边咧仲有啲叫做疑惑，呢啲疑惑咧好多时往往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啊，人咧啊，仲系好似有好多。未知啊，未确定嘅因素啊，令到自己好焦虑啊，呢啲都系有机会咧，令到我哋个人咧唔能够放到尽，例如读书又好，考试又好，甚至乎喺工作上面做好多嘅 project 都好啦。有阵时个人咧可能都顾忌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就系冇办法咧就系做得咁好啊吓。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咧就系、努力啲啊，尽量咧就保持住一个心境开朗嘅心态。好多事咧。就唔好谂啦，人咧最紧要咧就系努力啲向前，谂清楚自己嘅方向咁就得噶啦。好似 DSE 今日啦，咁啊5月4日星期二嘅早上，咁啊有英语文学啦，以及咧有设计与应用科技，咁啊呢啲嘅科目咧，咁啊希望啲同学仔都要加油，唔好谂咁多，考咗个试先啦。 自信打不死。 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出边啊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前几日我做乘客坐朋友架车，我个朋友嗰手车出咗名系好嘅，揸揸下突然间有架黑色嘅私家车走出嚟胡乱 cut 线，好彩我个朋友反应快，得得切架车咋，如果唔系一定撞埋咗一齐。明明就系嗰架黑色车唔啱，个司机咧仲要好鬼恶咁样拧转个头对我哋又指又闹，但系我朋友咧冇同佢理论。正是跟他揮下隻手，那我就问他啦，哇，点解你会这样反应的，你梗係闹返他啦，明明他唔啱喎，你争啲搞到我哋撞车啊。咁我朋友呢就好冷静咁话啦，好多人呢都好似垃圾人咁嘅，佢哋到处走嚟走去，身上就充满住负面嘅垃圾，充满住沮丧啊、愤怒、妒忌、仇恨、抱怨、比较同埋无知等等，随住佢哋心中嘅垃圾越堆越多，佢哋终系要揾个地方去到倾倒嘅。有时候我哋唔好彩撞啱佢哋倒垃圾啦，啲垃圾咪倒落我哋身上咯。所以都唔使咁介意嘅，笑下挥下只手，最紧要系及时远离佢哋，我哋咪继续行我哋嘅路咯。千祈唔好将佢哋嗰啲负面垃圾照单全收，然后咧就扩散俾其他人，绝对唔值得花心思花精神喺呢啲事上面啊！听完我朋友咁讲之后，我直头觉得佢系一个智者。有时候我哋真系冇办法约束到人哋，一定要知廉耻、明是非，因为同一啲冥顽不灵嘅人去讲道理。就好似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如果一味同嗰啲人去争辩，到尾都系搞到自己心情唔好。我谂我都要慢慢学习一下我朋友呢一种咁豁达嘅态度。 坐坐下西铁无啦啦隔离嗰个伯伯问我读完书未，我话已经读完都成年纪，佢话啊咁几好啊，我从来都未闻过书卷味，旧时穷到要食树皮，生于1929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说家阵的后生都晒鬼气，成日嫌三嫌四，还要嫌啲嘢食唔够好味，有日要打仗就知死。讲讲下个伯伯问我下个站去到边，我话去到摩士甸，我再问佢屋企住喺边，佢话我屋企住喺柴湾，要喺南昌转站。 吓、啊，过咗啦喎！ 佢话唔紧要啊，去到红磡出去兜个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反正今天都不太累。飘到哪里就哪里，今朝有酒今朝醉，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 总要乘风归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朝有酒今宵醉，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有天总要乘风归去，总要乘风归去。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出边系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啊！我哋每一日咧，可能大家都会用到咧，就系沐浴花洒呢一样嘢啊，即系嗰啲花洒头咧，嚓咁样，哇，冲凉真系好舒服噶。啊，佢哋有一个咧就叫做花洒用水嘅效益标签嘅一个计划嘅，咁啊详细咧就已经咧就上载咗喺呢个水务署嘅网页咧，就俾大家去到查询啦。资料包括啲咩咧？就系沐浴花洒嘅标签流量啦，同埋啊对叫做咩啊？对应嘅用水嘅效益级别，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嘥唔嘥水啦，水力啊各样嘢吓，呢啲资料咧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呢啲叫消费者啊，同埋即系业界人士咧就可以拣翻一个咧就系啱啊，适合唔同管道嘅花洒。啊，点解咁讲咧？唔同管道嘅花洒咧，其实嘅即系嗰啲水管咧插唔同嘅花洒头咧，其实出嚟个效果咧啊，原来又唔同嘅。幼啲嘅可能其实个水力咧变得射出嚟咧会强啲嘅，咁需要用边一种咧？要用翻相应嘅花洒头啦。啊，建议咧就大家喺选购呢啲叫做悭水花洒嘅时候啦，如果属于第一级用水效益嘅级别嘅花洒啦，之前咧应该检查咗现有嘅花洒系咪已经咧就系低于流量嘅情况之下运作。嗱，呢个情况啊，或者咧可能因应住咧就系楼宇处于咧就低水压而造成噶，例如可能旧楼咁样，咁佢哋嘅手压水压冇咁强劲嘅，咁如果你用一啲悭水嘅花洒头嘅话咧，啊你发觉水压咧会更加低噶，呢啲时候咧有机会咧系需要用翻一啲咧叫做高水压，即系嘥水啲嘅花洒头啦，冇办法啊嘛，楼宇唔够水压。啊，都有啲例子喎，例如楼宇咧就系最高三层。而冇安装加压装置，如果是属于呢一类型的情况的话，消费者应该选择就是低水压情况底下较有大流量的花洒，即是刚才讲过啦，水出得劲一点的，这样才可以避免影响到热水炉的运作啊。是啊，这个就真的会影响了，如果太过没什么水经过这个热水炉，其实就容易影响它的运作，可能会产生危险的情况。大家都知啦，喺低水压嘅情况底下运作嘅花洒咧，就具有悭水嘅效果。如果有任何即系关于咧就系买呢个花洒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应该直接问翻个经销商或者咧就系热水炉嘅供应商问一问佢哋。 啊，都有啲简单嘅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咧，就拣一啲合适嘅悭水花洒。选择之前咧，可以检查一下现有嘅花洒嘅最高嘅流量啊，点样呢？有啲工具啊，呢个水务署提供嘅方法啊，佢就话到啦，啊，水桶咧就最少一个，最少咧就十公升嘅容量嘅。好啦，然后咧就一个咧就精确量度至到最少半公升，即系500cc 嘅一公升容量器或者其他适量嘅容器，一只咧就显示秒数嘅手表，就简单啲啦。如果有 stopwatch 最好啦，好简单嘅啫，将个花洒咧就开到最大，等啲水咧流到稳定啦，快速就将呢一个水桶咧就放喺呢一个花洒出水嘅位置，并且就以十秒。精確咧保持喺十秒之間啊，跟住你就可以知道咧十秒佢到底出水量到底有幾多噶啦。十秒之後當然啦，就刪咗個水啦。收集呢一個水，然後咧你就可以知道嗰個嘅水到底佢十秒鐘之內出到幾多噶啦。用水嘅級別咧，到其實你就可以參考翻咧水務署嘅網頁啦。咁有啲用水效益級別嘅，總共咧就分咗四級噶。如果你个花洒量度出嚟嘅流量低于每分钟系每分钟九公升嘅话咧，佢悭水嘅效益就已经可以媲美第一级嘅级别用水嘅效益嘅花洒啦。所以咧就系呢啲资料咧，其实就唔系我讲嘅，呢啲资料咧水务署嘅网站咧都可以有噶啦。因为咧即系大家都用花洒啦，花洒其实用得耐咧，都可能因为佢出水口咧有啲破损而影响咗佢个出水量。导致咧就系佢个悭水嘅情况又有所改变嘅，呢啲嘅情况咧，只要大家留意多少少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好好地解决呢个悭水嘅问题啦。最唔好嘅咧就系因为花洒头影响咗呢一个叫做热水炉嘅运作嘅话咧，咁就危险啦。因为热水炉咧都要提一提大家，最好咧都系如果过咗五年嘅，最好都系每一年咧又再揾啲专业嘅技工咧帮你 check check， 咁样咧就会稳阵啲啦。 心愿重而不受伤，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若非他为人，谈得天真仍在不分，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歌六点半钟之前好情人，好啦，六点半之后咧，咁啊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有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朝早嘅六点三十五分，到打电话俾我林慧 Barbie 先。喂，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吓，虽然二十五度嘅气温啊，不过咧个感觉咧都唔知系咪因为落紧雨咧，反而有少少凉凉地嘅感觉咧，嗬。 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嘅，不过我自己咧，嗱，我而家喺沙田区啦，我望上天空啊，同埋睇周围环境咧。的确咧，落雨我发觉咗有一个明显嘅改变，就系咧冇乜雀仔叫。 哦，啲雀仔都稳定匿啊，你系咪？ 系啊，嗱，一讲完就即刻出声，哎呀， 小气啊佢哋。 做乜话我唔喺度？ 讲我啊嗱， 当我冇到啊嗱， 即刻出嚟同你嗌交，话俾你听。 啊，真系好古怪啊！我头先明明已经喺呢度转咗一个圈咧，即系见到冇乜声噶嘛，点知咧而家一同你讲完话冇雀仔，佢哋就叫啦。 知道你打紧翻嚟啊嘛，而家 系啦，佢哋好中意开麦嘅。咁啊，除咗话雀仔中意开麦之外咧，雀仔仲中意有个习惯嘅，成日都话咧早起的鸟儿 有 虫 吃 啊嘛， 系啊， 系啦，就等于早起的人们有早餐吃嘅道理一样 啊。啱啊，冇错，系啊。 啊、最近我跟一个营养师朋友倾偈，他就说、啊、其实人分早餐、午餐、晚餐，或者甚至乎有些人会加插了一个下午茶啦、或者是宵夜。 宵夜是啊，有些人一日午餐也很厉 害、啊、原来呢你又不可以说一日午餐一定吃得你肥、一日三餐或者甚至乎一日吃一餐可能有机会更肥、但是原来他说那个原理呢、就 是、 其实看你身体的血糖指数的、原来呢只要你早餐吃得饱同埋夠豐富，咁啊均衡營養嘅時候咧，咁你個血糖咧就維持一個穩定嘅水平啦，可能可以去到中午甚至乎係下午茶嗰啲時間咧，嗰、那個飽腹嘅感覺咧都依然係好充足嘅，咁、以致到你咧之後嗰啲餐數咧，可能個胃口就會細咗，咁原來咧長此落去咧，就好容易令到你咧會身體會慢慢纖瘦落嚟啦。 哦， 呢個最近教我嘅， 有冇得其實成日 check 住自己嗰個血糖嘅咧？嗬，有嘅，應該有嘅。 我自己 check 自己血糖嘅方法咧，就係睇下自己幾時覺得頭暈咯。 我都估到你噶啦， 血糖低啦咁， 即係睇下自己，咦冇暈喎，冇暈即係 OK 喎、 OK 係啦。 咁你咪即係頭暈先食飯咁樣照你講。 即系通常去到两三点，即系记得，咦，好似未食饭喎，咁样就觉得， 我应该 系系啦，唔得啦，血糖低啦，开始晕晕地啦，做嘢做到，咁就系要食啲嘢补充翻啲能量啦，咁。咁、但系咧，我今朝想讲咧，嗱，头先讲开话瘦身啦，最近咧日本咧，你知唔知咧，兴饭前，即系无论系早餐、午餐、晚餐之前咧，你都可以饮一杯饮品。就令到你咧可以減磅喎、 哦。哦，係啊，我聽過，因為你飲咗落去之後咧，你個胃撐咗你個胃嘛，有啲嘢入去，咁你咪變咗食嘅冇食到咁多咯，係咪啊？ 嗱，其實咧，先講呢個飲品係咩先啦。小白同我都應該 OK 嘅、啊，就係、是、綠茶咖啡啦。 哦、OK， 呢個嘅好 OK， 咖啡我就問啲，綠茶好 OK。 我咧就咖啡 OK， 綠茶溝咖啡咧我就比較少啲。 嚇、啊，綠茶溝咖啡啊？ 去啊！嗱，我就聽完呢個原理之後咧，我又覺得可以自己試一下。嗱，原來咧佢係即係都係源自一個日本人啦。咁佢都係一個咧減肥科醫生嚟嘅。咁佢就話啦，如果你一日飲到三杯綠茶咖啡，喺唔使戒口啦，唔使特登增加你平時嘅運動量啦，亦都唔使改變飲食習慣嘅情況底下咧、啊，可以減到肥喎。 真定假啊？ 嗱，不過咧，嗱，你要諗一諗嘅咧，就係佢嗰個嘅配方，人哋係寫到明，即係個比例係幾多嘅。嗱、譬如啦，綠茶咖啡咧，佢個飲法咧係咁樣嘅。佢話，譬如一日三餐之前，記住係餐前啊。佢就話飲一杯咧，大概係250至300毫升嘅綠茶咖啡。而咧，記住綠茶同埋咖啡嘅比例咧係1:1。 即係如果你倒半杯綠茶，你就要倒翻半杯咖啡。你唔可以話誒、哎，我中意綠茶啲味多啲，中意少啲咖啡味咧，倒少啲咖啡。或者我好中意飲咖啡，我麻麻地溝茶嘅，倒少啲綠茶係唔得嘅。即係一定一人一半咯。 係 ，OK， 跟住咧。 咁而且咧，亦都唔可以落糖喎、哦，只可以用黑咖啡啫，即係只可以飲齋啡加綠茶。 OK。 嗯，如果你觉得嗰个比例上好似好苦咧，你可以抽水，但你唔可以是但一边多咗个比例咯，即系你可以加水抽淡佢、哦，但你就唔可以多啲咖啡或者多啲绿茶抽淡佢咯。 首先我要试咗咧，到底绿茶咖啡咁样 mix 埋一齐成为一杯饮品咧，好唔好饮先？ 我都未试过啊，因为坊间咧啲咖啡店有时都有啲叫做抹茶咖啡咁样之类嘅， 系啊系啊， 其实咧佢个咖啡成分系好少嘅，系好多牛奶啦。再加綠茶的粉末咯， 係啦，所以我就係話，如果佢兩者一起溝的話，其實咖啡有很多種不同品種啦，綠茶都有很多種不同品種的、嗯、到底點樣的綠茶和點樣的咖啡撞才是好飲，令到大家啊，我覺得呢杯是正啊，唔會覺得哇呢杯嘢都好難搞啊咁樣。 嗱，我幻想不到，不過咧，根據呢一個醫生的講法咧，就係、是、話，因為你任何綠茶咧。當中咧都係有呢一個綠原酸同埋兒茶素嘅，咁、 嗯、 你其實茶都係有兒茶素噶啦。 係啊， 咁佢咧再加埋咖啡入面嘅一啲咖啡因咧撞埋一齊咧，就已經係變成咗一個可以減肥嘅作用咯。 哦， 係啊，所以你諗下呢啲生物化學嘅嘢，我哋點會識啊？係咪？ 係啊，識鬼咩？聽佢講嘅啫嘛，我哋都係。 系啊，不过我又觉得呢个咁得意嘅饮品，又的而且确可以试下。佢讲咁简单，即系话净系一日饮三杯就可以减肥。 等我又 可以试下， 等我又望下佢嗰个报道先。不过听众就要记住啦吓，如果真系要减肥嘅话，都要问下医生嘅意见啊吓。 系啊，咁啊，嗱，白元浩，我贡献咖啡，你贡献绿茶啊。 等我搵下啲靓嘅绿茶出嚟沟一沟佢先得啊嘛。 好啦， 好啦，唔该晒，我哋转头见啦吓。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的市场位置，可以的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一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啦。啊，芭比咧就讲咗个绿茶沟咖啡，绿茶有好多品种嘅，其实有唔同城市又有唔同嘅口味嘅绿茶，所以头先就话哦，不如想用唔同嘅绿茶试下撞一撞唔同嘅咖啡，好饮咯，咁咪当饮品饮咯，系咪？唔好饮嘅，你同我讲喂减肥成好成功嘅，我都唔想即刻跑啦，系咪？对我嚟讲，味道咧就好紧要嘅。不过讲到味道，其中一种嘅食物咧，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即系牛肉面啦。咩牛肉面咧？台湾嗰啲牛肉面咧系正嘅。啊，讲到牛肉面咧，大家都会成日喺度谂啦。哇，台湾咧其实都有好多好多间牛肉面啊。哇，个个都话咧世界第一，全台湾第一间咁样。啊，的而且确牛肉面对于即系叫台湾近代嘅飲食咧，具有一个几特别嘅意义喎。饮品方面有珍珠奶茶，食方面仲唔系呢一个牛肉面？好多人咧都会谂啦，喂，川味嘅牛肉面啊，那个起源到底点咧？不过目前为止，其实仍然喺一个叫推论嘅阶段啊吓。咁有啲嘅说法就话到，喂，早年咧咁军队啊就获得呢个美国援助嘅牛肉罐头。咁啊，軍隊咧就會將呢啲嘅牛肉罐加到面入面，咁啊有可能呢個就係牛肉面嘅起源之一。又有另外一個版本嘅，就我哋起源咧就係呢一個嘅高雄岡山嘅叫做四川軍旅啊嚇。咁當其時咧就係用咗啊豆瓣醬製成嘅一個岡山辣豆瓣醬，成為咗川味牛肉面啊不可或缺嘅其中一種風味啊。有啲講法咧就話到，哇，都係一啲退伍嘅軍人，咁啊賣牛肉之餘咧，就將一啲面嘅平牛嘅牛雜啊一齊煮，啊發覺味道相當之出色、哦。值得注意嘅咧就係、是、對於台灣牛肉面上面嘅概念有兩個容易混淆嘅地方，一個咧就係、是、認為牛肉面興起係喺1960年代啊美國咧就叫面粉援助有關嘅，另外咧。咁啊，一個講法咧就話到啦，啊，都係由內地方面傳入嚟嘅。不過乜嘢嘅起源咧，對我嚟講都唔係咁重要。最重要就係牛肉面煮得好食。 牛肉面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喺入边嘅，咁啊汤咧亦都要用好多嘅牛啦，或者系牛杂咧一齐咧去到炮制而成。同我哋港式嘅牛肉咧的而且确有少少分别，因为佢哋牛腩嘅位置咧会特别咧就炆到淋啲嘅。我哋都有牛腩嘅，不过大家烹调嘅方法咧就不一样啦。可能佢哋咧就台式嘅风味咧就比较上重噃。原来台湾咧都有一个咩？2005年啊，开始有一个叫台北牛肉面节，咁啊嗰阵时咧就已经开始咧就会揾嚟啊，即系台湾最好味嘅牛肉面嘅。而家咧就开到成行城市啦，哇！香港又食到啦，内地我食到啦，全世界都食到呢个牛肉面。你问我中唔中意食啊？牛肉面我啊梗系觉得好食啦。细细个睇《跟肉人》嘅时候，都记得《跟肉人》话俾我听牛肉面系好食噶啦。以前细个咧，我仲记得，唔知道你有冇食过便利店咧，都有牛肉面卖嘅，都系一碗发泡胶碗，跟住有面有牛肉，剪开咗佢捞埋一齐，加啲酱，跟住放微波炉叮，跟住就食得啦。我细个成日用呢个食早餐嘅。 谁人怒视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明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继续请 Candy 同我哋讲下关于团队建设 team building 嘅嘢。早晨啊 ，Candy。 早晨啊 ，Barbie。 嗱，对于上个礼拜咧，你讲嘅海南岛之旅咧，我都仲系好深印象吓。除咗上一次讲话即系要跳落水入边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团队建设活动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有啊，因为嗰次其实海南岛嗰次咧，我哋系有成三日两夜嘅 trip 嚟嘅咁啊。咁所以我哋就当其时即係用咗当地一啲即係好出名嘅嘢，就係譬如啊，我哋去水族馆啦，咁跟住之后我哋去即係跳码头跳水啦，因为好凉快咁样嘅。咁跟住呢海南岛有个好出名呢，就係好靓嘅沙滩。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喺嗰、那个环境里面呢，我哋就因为个沙滩呢通常我係佢会种一啲树嘅，好啲棕榈树嗰啲咁啦。咁、有啲即係好似好舒服好 hea 嗰啲感觉。 好度假 feel 系咪？ 係啦係啦，冇错。咁但係呢我哋就啲同事呢就会帮手就set 下一啲障碍赛，譬如我哋会掘一啲喺个沙滩度掘一啲窿啦。咁跟住我哋又搵啲障碍，譬如高啲嘅地方拍到佢高啲。或者我哋將啲樹同樹之間咧，我哋會 set 一啲繩啊嗰啲咁，務求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好似有啲障礙，咁就令到咧啲人如果要由 A 個地點去到 B 嘅地點咧，佢都需要爬高爬低啊，擒上擒落，同埋要做一啲 teamwork 嘅嘢咁樣。 係，其實你頭先講到話兩棵樹中間掛條繩咧，我淨係諗到掛張嗰啲搖搖床，好寫意咁喺度睇日落咁咯。 係啊，都好容易理解到嘅。但係我哋因為我哋要想用嗰個環境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會 set 譬如我哋可能一啲繩啦，咁我哋 set 個網咁樣嘅，咁咧佢哋就要喺中間一啲某一個位，譬如本身係好個距離係譬如可能兩道門咁遠嘅咁樣，咁我哋 set 個網咧就係中間佢只可以大約譬如一米乘一米嘅空間，或者甚至乎再少啲，咁我哋就要穿過去嗰個空間，其他地方我哋就唔行得嘅咁樣。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好似啲人咧，好似飛虎隊咁咧，有個又或者中間道門佢要破門咁就穿過去咁樣嘅。 嗯哼， 系啦系啦，咁就系呢啲动作，佢哋要即系要跳跃啦。咁另外就系跳跃完之后，咁譬如啊，佢哋有个地方我哋 set 到系好矮嘅咁样，咁好似一个电网咁样咧，即系上咗个电网咁样，佢哋就要即系要爬喺个地下匍匐前进咧，即系好似啲军队嗰啲咧喺一啲地雷阵嘅，咁佢就要慢慢去 move 佢个 body 嗰啲咁样嘅。 嗱，我头先听咁咁样嘅安排咧，令人觉得啊，系咪都需要有一啲嘅团队协调啊？即系沟通，即系可能拣一啲玲珑啲嘅同事，或者身手好啲嘅同事去做呢啲咁咧。 真系啱啦！咁因为我哋一开始咧，其实我哋 zoom 佢，譬如嗰啲嗰次我哋有三条天啦，咁我哋就会有啲嘅叫佢哋有一啲名咧，就好英嘅嗰啲咁样咩飞鹰队啊、飞虎队啊，跟住有啲就话自己傻炮，我哋唔系好劲嘅炮队咁啊。咁佢哋咧就系、是会有一个名俾佢，然后咧。因为全部都男士啊，咁所以就 turn 到好似一个好 discipline 嗰啲即系啲军队 feel 咁样嘅，咁就系 brief 佢，就系佢哋会先一个好短嘅时间里边尽佢最大嘅力量去到完成嗰个 task， 咁个 task 就系由 A 去到 B 啦，但系中间头先讲过就话真系要爬上爬落，同埋要有啲策略噶。头先譬如话啊有即系有燕瘦还肥咁样噶嘛，咁如果一啲即系肥仔咁样嘅，咁佢要穿过头先话一个细嘅空间嘅话咧，咁佢哋要谂个方法嘅，唔系就咁冲过，因为佢一旦咧掂到嗰啲即系我哋嗰啲叫电网嘅话咧，佢哋就要由头再做一次咁样嘅，吓、咁所以佢哋就真系要有个策略。就是邊啲人去負責做呢一關，邊啲人去做另一關，咁譬如我哋 total 有十關咁樣，咁可能佢哋就要安排唔同嘅同事去做咁樣，咁跟住做最尾咧，佢哋一齊去完成一個大嘅 task 咁樣，咁再加埋佢哋有啲就擺埋喺海度嘅，佢哋跑埋到去到海嗰邊咧，要游水過去攞一啲嘢再翻嚟咁樣，所以佢係好刺激咁樣嘅。 聽落就覺得好刺激啦，但係實質應該都幾多體力上嘅勞動同埋。 几辛苦。 系啊，系有少少嗰种即系流汗啊，逼佢哋去谂嘢，同埋系爆发佢哋嗰种嘅潜能啊嘛。咁同埋我哋做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做一 round 嘅，通常我哋就至少做两 round 咁样嘅。 系， 所以咧佢哋会第一 round 嘅时候咧，佢哋通常系会即系譬如佢哋完成成件事，可能系用咗譬如十分钟咁样，就系话不如我哋而家俾譬如十分钟嘅时间俾你，你去再 plan 下，再调配下你啲人手。啊，头先你哋即系从第一次 plan 嘅时候就系、是、你哋咁样譬如搵咗呢个肥同学咁样，佢就去咗呢一个关啊咁样，咁佢系咪最 appropriate 咧？咁样，咁所以佢哋讲五分钟、十分钟到咧，佢就会再调配下啦，再 plan 下。有啲我觉得唔系。我哋都已经做咗第一次啦，第二次会好啲嘅，熟啲嘅啦。头一次唔得啫，第二次应该会时间会揸翻短啲嘅咁啊。咁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唔系，好明显嗰个人真系唔系好掂嗰个位咁啊。咁会唔会去揾第二个调咧？咁啊，咁呢个咪有个 discussion 咯。亦都系其实正正就系好多时你工作嘅时候，即系譬如真系有啲同事系其实未必适合嗰、那个。位置噶嘛，但系你已经安排咗佢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就会因为唔紧要啦，俾佢试多次，或者可能面子嘅问题啊。如果你咁调佢，好似唔系咁好喎，咁样。咁呢啲其实好实际，就回应翻嗰个职场里边咁样嘅。咁呢啲到我哋完咗成件事，我哋就会去倾翻 debriefing 翻，话有冇咩嘢可以 apply 到喺你嘅生活啊，或者工作上咁样咯。咁所以譬如头先提过就话我哋做咗第一 round 之后，到第二 round。Before 第二 round 就是俾嗰条 team 去发挥下，去点样令到成件事会更加高嘅水准咁样嘅，系， 亦都咧应用咗一样嘢，就系咧啲人成日都话江山易改咧。是本性难移啊！即系无论系参与一啲team building 嘅工作坊又好啦，或者喺职场上做嘢啦，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取用同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做事方式咯。咁所以可能变相咧，你喺呢啲嘅workshop 嗰度做完一件事之后咧，其实增进咗个同事之间知道你有啲咩擅长同埋有啲咩唔擅长咯。 冇错，同埋好得意噶。通常咧，佢哋咧好即系好发奋咁啊，做咗第二 round 之后咧。咁就话，点啊？我哋通常进步咗噶嘛？譬如可能第二 round 嘅时候咧，可能系好快嘅转变，可能譬如佢用四分钟已经完成噶啦，咁啊，咁跟住谂住，正，大家可以收工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咧嗰啲 trainer 咧，我哋就会挑战佢，你觉得你自己系咪止用四分钟可以完成啊？ 或者会问下，系咪真系咁样就叫做好啊？系咪会唔会有啲漏洞啊？咁啊？ 冇错啦，好叻啊！你可以做我哋嘅 trainer 啦。 喂，但系咧，我想讲咧，我经过咗呢两集之后咧，发现咗咧，其实喺你哋身上学到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系包装一件事，因为咧本身咧听到海南岛之旅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应该系度假 feel 啦，最多就系啲度假胜地嗰度历奇下啦咁。但我听完呢两集之后咧，我觉得完全系一个野外求生术咯，好似俾人抌咗去荒岛咁嘅。 其实系可以好多变化噶 ，team building。系啊，因为其实好睇你嘅创意啦。譬如嗰班人系适合啲咩嘅，然后我哋就俾一啲佢陌生嘅嘢俾佢，然后去激发佢一啲转变咁样。咁所以其实正如你话斋，真系好多即系一个 package 咁样，即系一个包装，但系到最尾系。那个原意都是令他在那个挑战或者个环境压力之下表现到他真正的我，然后 ending 就是去想想其实如果我这个真正的我，我有什么可以 improve 呢，或者是可以提提同事啊这样。 虽然我就不是亲身参与啦，但是呢在声音版本上面呢听到 Condi 这样讲呢都学了不少东西的。我们下次再经过了，不谢 Condi。 好，不客气， 拜拜。 唔该晒 Barbie， 又唔该晒 Condy 啊吓，咁啊七点钟之前咧，同听众再睇一睇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嘅气温咧，原来今日都会去到30度嘅，咁啊吹和缓嘅东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咁啊所以都湿噶啦，吹南风。展望啊，明日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接近周末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嘅。而家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3%，咁啊转头咧就会听听七点钟嘅新闻简报。分道广播之后呢，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的晨光第一线呢，会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陪着各位听众，也都会同时为各位的 DSE 考生就加油打打气的。最后新闻回来之后呢，除了有八

線咧都需要封曬㗎。咁龍尾排到去碧街，咁稍後時間咧應該車龍會更加長㗎。咁揸車朋友聽到嘅話咧，呢、這個時間千祈唔好行渡船街天橋，去翻紅磡啦，同埋紅隧方向，近住果欄對出就橋面兩條線需要封閉啦。而家龍尾排到過曬碧街嘅， 兩條線封咗， 橋面得兩條線，所以我依條，所以依好重要嘅交通消息就係話，稍後咧應該龍尾會更加長嘅、 嗯， 所以一定要自己改路行咯， 係啊， 唔好行橋邊，行橋底咯， 嗯 係啦。不過橋、okay. 橋底又好快塞㗎啦， 橋底快塞，其實塞埋一齊，最好就唔好行街市居道，即係唔好行一個渡船街附近，係改用第二個道路啦，一定彌敦道都得啦，彌敦道， 彌敦道咯，係咯，盡量揾條冇咁塞嘅路啦，知道一定係塞㗎啦咁樣。 係啦，咁啊有路走嘅應該，咁啊講埋嗰三條隧道嘅車龍啦，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去到電話機樓嘅就係咁多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今日亦都係好多 DSE 考生要準備考試啊，所以如果你聽到頭先嗰啲。即係塞車嘅位咧，哇！諗辦法避一避佢先啦。 係啊， 渡船街天橋啊，記住啊，去紅磡同紅隧方向咧都受影響，兩條線全封嘅。小白，我想講下咧，我嗰日星期六咧去咗屯赤隧道啊。 哦，係咩？ 係啊，特登咧叫我先生揸車去。啊，原來真係咧，因為嗰個位咧係有媒體賣過，成日都有交通意外。哇，真係好危險啊！因為個迴旋處咧好多個出入口啊。 哦， 啊，原來真係好危險啊！ 即係未必睇到隔離係咪啊？ 但係要睇到嘅，不過要真係好小心，係咪揸得好慢咧？有啲車唔讓咧，或者係。唔小心睇得唔清楚嘅話，真係好容易撞，因為你知迴旋處位咧，佢有幾個路口出嘅，咁、 啊、 所以變得真係好危險啊！ 係咁啊，如果有考過車牌嘅人都應該要記住咧，即係迴旋處嗰個嘅正確嘅使用方法啊！ 係 即係要出線嘅時候咧，先至係挨左，如果唔係你就應該喺入邊嘅迴旋處嗰個位置咧就轉住先、 嗯。 如果你諗住喂到出口咯，但係仲未 cut 到線。 要繼續轉啊嘛， 係啦， 唔好突然之間插出嚟。 你講得啱啊，小白，就係、是、有啲車唔讓咧，就夾硬插出嚟、啊，真係千祈唔好咁樣做。 我前啊，真係我自己親身經歷，我揸緊車嘅時候咧，咁、就喺呢個迴旋處啦。咁、我諗住咧就係、是、啊，都到我可以轉出去啦咁樣，咁、我慢慢轉啦。好彩突然一揼就，因為喺我前面突然間有個單車飛過， 哇！ 那個單車即係離曬譜，因為嗰個迴旋處嚟噶嘛，佢竟然間係當一條直路咁樣咧，喺右邊個路口嗰度一嘢。直線咁樣去，差唔多去到對面嗰條線，咁我就喺個單車對面嗰條線咧，諗住轉左噶嘛，轉咗出去噶啦嘛，佢、就突然一喺我前面出現， 即係佢襲覺型咁樣行過去， 直頭係咧一佢直頭咩線都冇睇啊！ 系 佢当佢自己行紧单车径直行咁嗰只， 你而家讲嘢 好危险啊！ 亦都顺带讲埋，真系后屘我哋去到屯门蝴蝶湾附近，因为屯赤隧道嘅入口咧，屯门嗰个就喺蝴蝶湾附近啦、 啊。 哇，真系好多单车，因为附近有单车租啊。 系啊， 咁咧嗰度有个海堤，有个码头啦，哇，真系好靓，同埋好多大嘅草皮啦、 啊。 我都见到好多路啊、乱啊喺嗰度咧，扎营都有嘅、 啊。 但系咧就真系好多单车。咁、我都同我先生讲话，你揸车真系要小心啲，因为啲单车咧好危险啊，喺个路中间。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踩单车嘅朋友都要。特別注意住呢個交通嘅安全，就唔好諗住啊！我單車車一定讓，有陣時唔係車唔想讓你。咁第一馬路大家嘅，第二就係有陣時意外嘅嘢咧，你千祈唔好俾佢有機會發生啊嘛，係咪 先？因為佢又唔係單車徑咧，不過咁啊，老實講，香港有幾多單車徑啊？我都明白嘅。咁總之盡量大家小心、啊。 越睇越多㗎啦，啲單車徑。係 啦，希望啦 ，OK。 點都唔好去馬路踩啊！ 冇錯啦，危險啊！好，唔該曬 Didi。咁啊，交通方面咧就係咁上下啦。天氣又問一問阿 O 先 ，O 生。 喂，早晨啊 ，Bobby，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点啊，炎热啊，落唔落雨啊，冻唔冻啊，今日？ 喂，今日嚟讲咧，就都系多云、啊，冇雨水嘅，一刻嚟讲，咁、就，但系广播道就好车啦，点解呢？就是、因为有个新嘅活动，咁啊，依家已经成个上集啊封闭咗啦，就唔可以。即系拍车咁啊，有好多制服嘅部队喎、 啊。哦， 哇，咁啊 五四星期礼啊， 系啊，星期礼啊，咁所以咧，你知唔知我喺边度啊？我喺度等紧车位啊，等紧标位啊。 哎呀，你努力啊！ 好多警察叔叔同埋好多咖啡哥哥姐姐咁样啊，咁 交通督导员啊， 咩啊？ 交通督导员啊， 系。唔紧要啦，大家约定俗成噶啦。譬如我哋食猪肠粉都系冇猪噶，系咪？ 都系叫肠粉系嘛？你想讲 啊？我哋呢啲到咗一定开威连枝啊，咁样讲噶啦，系啊。总之就大家知道系乜嘢一回事就知啦。咁佢哋都好早工作啦，咁啊，即系帮佢哋打气啦。同我哋咁早就已经工作，我就话哇，今日广播度。个面貌有啲唔同， 系啊， 有人陪啊嘛？你觉得 你都要快啲揾到车位嘅话，哦，唔系你入唔入嚟喎？一阵间， 咦，系 系，讲得冇错，咁不如详细天气交翻俾你哋讲啦。 我担心你翻搵唔到车位人流嚟啫。 系，好啦，讲得冇错啊， 加油啊， 拜拜。 中多都要加油搵车位啊。 佢哋而家听住我哋咧，实时话俾你听，广播度已经呼晒，同埋咧上集系已经封咗，所以麻烦同事阵间喺下集嗰度出入啦。 系啦吓，唔该晒啊。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而家就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都要上一上堂，我哋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彤继续请来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探讨一下身心灵啊关系的问题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今朝早咧，我带嚟一个 case 咧，就系同夫妻关系有关嘅。咁我咧自己听完佢哋嘅故事咧，我觉得两边咧都可能要有少少嘅改变。咁啊，点解咁讲咧？一对模范夫妻突然之间咧关系转得好差，咁啊其实都系一啲好小嘅事嚟嘅，即系个导火线。咁但系咧，到一倾落嘅时候咧，就发现个老公就同个老婆讲话：，哇，原来我同你喺埋一齐咧，好大压力噶。咁啊，老婆咧就晴天霹雳啦，即系因为觉得喂一路我哋关系都好好嘅，即系我哋好好地地嘅时候，又唔见你咁讲嘅，即系而家有少少摩擦嘅时候，你竟然话你好大压力，咁到底我喺边一度做错咧？因为一路同你咁耐，十几年都系咁样相处噶咯，咁个老婆其实即系好想去调节啦，亦都好想解决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原来佢一路想去解决问题嘅时候咧，亦都同时间又俾咗一啲压力佢嘅老公，咁所以咧佢哋嘅关系咧而家持续就系一个比较即系拉锯嘅情况啦。咁啊，周博士，其实如果就咁听啊，你觉得呢一个问题倾唔棘手咧？ 都棘手噶，嗱，同时都可以好简单处理嘅吓，咁啊，非常好嘅问题吓。我会话所有夫妻系所有嘅亲密关系，都必然面对呢一个同类型嘅课题嘅，就是、因为咩叫亲密咧？就是、大家能够喺心灵上、灵性上都能够赤裸裸，甚至如果夫妻肉身上都能够赤裸裸吓，咁变咗咧，大家最关键要处理嘅就是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将我嘅需要变成期望，然后将我的期望强加喺对方身上。所以期望咧就系、是、我觉得你要按我嘅标准咁样去爱我。咁先叫做爱。所以对方可能已经好努力㗎喇，对方可能做咗佢觉得适合嘅嘢，但只要佢达唔到我心中嘅标准，我就觉得你死蠢、低劣、冷漠、自私、唔理我。咁而如果双方都係咁嘅时候，就会好伤呀。咁、所以好多点解夫妻会离婚，或者情侣会反面，或者觉得总唔止反面，总之係好受伤害、好创伤嗰种呢，往往都是我们自己不自觉地带着很大的 expectation 期望加诸在对方身上。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当譬如这个太太呢，首先很重要就不要分对错先。在关系里面呢，往往不是哪个啱哪个错的。而当我觉得有对错呢，这个往往就是个致命伤。对错其实是哪个人的标准呢？ 是。 往往都是用我的标准。然后去衡量对方，就觉得他错。同时如果我停一停，站在对方的角度，或者我试问下对方呢，对方都可能觉得我错的、因为大家都即以我观物，物物皆着我的色彩、用我自己的世界睇，自己的角度睇这个世界、所以整个世界就变成我的观点。 哇，这一步呢好难啊，周博士，因为呢我都好相信大家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呢，都会学阿周博士咁讲，好啦，我问下你，睇下点解你会咁做㗎，做出啲咁嘅嘢。咁当佢呢讲就我、其实我觉得你唔啱、或者我哋嗰个标准唔同嘅时候呢，好容易呢听到呢一句呢就火起啦。就会觉得明明你唔啱，点解而家你又调翻转头话我唔啱咁样？即系其实咧，你问就系一个动作，当人哋答翻你嘅时候咧，你又不能够全然地接受、哦。 系啦，嗱，所以问对方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同艺术嚟嘅，有三点值得留意嘅吓。第一点啊，因为如果唔系一问完之后一唔啱就开拖噶啦， 系 你又系咁讲，你永远都系咁，你仲话我咁样。 兩秒鐘就嗌交㗎啦，仲要三秒鐘仲諗住同佢講我愛你喎。 係啦，本身諗住傾㗎嘛，係咪？ 係啦，係啦。所以有三樣嘢值得留意。第一就要喺問之前咧，真係要核實 check in 自己嘅 intention， 自己嘅動機嚇，真係帶住一個溝通有效溝通嘅途徑，而要放低我嚟改變你。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示爱或者去沟通去表达咧，其实个动机系好唔纯正嘅。其实我关心你嘅动机就想你爱翻我，想你赞我，想你对我好，甚至系我想改变你，你以后就要点点点。即系如果我带住一种我入嚟改变你嘅动机去同你沟通咧，对方系即时有压力，甚至即时反感。就算我包装得好靓。我爱你噶，我为你好噶，但系嗰种态度令人好反感啊！就觉得你几时为我好，即系全部都为你自己啫嘛。即系私恩求报吓，咁所以第一样嘢，当我哋去发问，真系关心对方啊，老公点解你冇复我电话啊？点解你琴晚冇翻嚟啊？或者点解你做咗啲乜嘢唔问我同意啊？等等等等嘅时候咧，要好留意我哋背后真正嘅动机系啲乜嘢？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啦，就系我哋嘅态度啦。问嘅时候嘅态度咧，就我哋英文叫 never presuppose， 唔好假设啊！我听过啲人问嘢，特别啲夫妻有时问嘢，真系咧，你做咩唔复我啊？不过你我睇你都系咁噶啦，你上次都系咁啦，成世都系咁啦，即系我已经假设咗对方一啲嘢，然后或者我用一啲字眼，就系、是、你永远都成世都点解你，即系一啲其实有批判性或者有假设性嘅态度同埋用字咧，令到对方根本唔想讲。系啦，嗱，第三个好重要啦，谨记啦。如果你真系想个夫妻或者任何关系啦，唔单止夫妻啦，就算系好朋友、老板同下属或者情侣关系更加好咧，问对方任何嘢之后咧，谨记最后嗰四个字咧，一定要加你觉得点啊？然后问完之后咧 ，please shut up， 冇讲嘢。千祈唔好即刻，佢一唔啱就即刻打断佢。你又咁，即系佢觉得你问咩，即系问你已经有个答案。 系 你即系要我答你想要嘅答案，用你想要嘅态度。 系 答歪啲啊，即刻俾你洗，俾人焚我，就好咪即刻开拖，大家又反面又嗌交咯。所以好快就其中一方讲分手噶啦。好多情侣已经。我遇到啲情侶，有時候我聽到都好傷啊！即係早上好親密，下晝講分手，黃昏嗌交，夜晚半夜冷漠，然後晚上又再親密，又有伴侶關係，跟住第二朝又嗌交，又反面，又分手，即係大佬攰唔攰啊？所以我諗呢個好重要啊！即係我哋放低去判斷邊個啱邊個錯，幸福感比對錯重要。大家收到爱俾我证明我系啱系重要，好多时因为我哋嘅自尊、我哋嘅形象，我好想证明我系啱，结果系牺牲咗仔女嘅幸福，牺牲咗伴侣嘅幸福，咁其实就太可惜。所以问嘅时候要放低我啱你错，我高你低，然后留意自己嘅态度。最重要，真系问完对方嘅时候咧，停落嚟，静一静，真系打开自己嘅心去听，唔好假设，因为。佢唔系我，我唔系佢啊。即系我冇办法百分百肯定佢心中谂到啲乜嘅。作为情侣，其中最伤咧就系、是、你唔使讲啊 ，Kitty， 我一睇就知道你系点啦。 你趌起条尾，我知道你做乜啦。 系你唔使答啊，一睇你就系乜，即系对方会好愤怒噶。即系我觉得我俾你判咗死罪啊，老细，得唔得？所以我哋呢个要好小心啊，如果唔系好伤噶，即系。更幸福的姻缘都会被我们亲手摧毁的、 啊、 所以要很 humble 要很谦卑 这几分钟我觉得大家很值得重温因为短短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周华山博士其实讲了很多重点尤其是、刚才所讲的放低自己的偏见或者一些先入为主对于一些、比较长时间的恋爱一些关系其实是很有用的因为真的时间耐了你自己已经很多东西自己先入为主了就会认定了对方是咁样尝试下，即系改变呢个谂法咧，好多事情可能都真系可以真正咁样去沟通啊！咁啊，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星期二再倾过。 好，拜拜。 浪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 再一次感觉被浪费，可否一安静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应已逝，无下惭愧，精神也未必将它消费。 这首歌是一啲吴浩康的十倍速。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啦，阿欧啊成功翻咗入嚟啦。 哎，我记得啦，今日系五四运动啊。 系啊。 系啊，所以咪有五四星期礼。 星期礼，冇错。 我都做埋运动啦，就系、是。系啊，行咗好远先。 我今朝都做咗少少运动啦，因为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哋有特别嘅安排，都行咗个圈。 喂，但系呢、今日天气呢头先讲多几句先啦，即系就系、是叫阴阴天，有机会都落雨啦。咁今日呢搵嚟呢个呢落雨呢，如果噏住隻脚啊。有机会噏到只脚臭噶嘛？ 嗯， 有七招咧，极速咧干翻只鞋。 呢、這个咧，即系我、我读中学嘅时候最犀利啊！就系噏到臭啊， 系啊， 因为 唔系啊，因为真系噶，你中学生咧，你好少咧就系会。準備定對拖鞋，準備定對鞋。 即係你講落大雨濕咗對腳嘅時候， 啊、尤其是我哋細個著嗰啲皮鞋咧，其實都勁唔防水，係 啊，好鬼衰嘅設計， 勁索水咯個底係。 我哋又衰嘅， 仲有白飯魚咧都未計，白飯魚一定濕硬。 因為點解我哋衰咧？我哋著皮鞋都打籃球嘅，咁對皮鞋其實本身爛爛地㗎啦，實入水啦，係咪？ 但係布鞋就一定索水啦，咁。有七招咧，就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极速干鞋嘅、 嗯。 第一招咧就系、是、用平时学校掟住嗰啲报纸咧塞落去 只 鞋入面先。 呢个好似可以除埋臭添。 但系呢个方法咧有一个缺点， 系、 因为你最好咧就几分钟你就去换一换报纸、 嗯。 因为咧嗰个报纸真系索得好快、 嗯。 你索咗之后咧，佢可能几分钟之后咧，你发觉哇湿晒。如果你唔理嘅话咧，佢继续喺入边呕嘅。 系，同埋咧索完水之后，如果你嗰对系白鞋咧。咁你嗰對白鞋開始會有字啦。 再見。 係啦，咁啊，阿小白都講得好啱啊，就係、是要經常去更換翻個報紙啦。呢、這個方法雖然有效，但係報章咧就話報章自己講翻啊嚇。今時今日揾份報紙都唔容易嘅，即係除非你係搭港鐵有免費報紙派啦，或者你嘅屋苑有免費報紙派啦。如果唔係，無端端點樣揾到份報紙出嚟咧？ 係嘅， 好，第二咧就係用呢個乾手機去吹啦。咁但係呢個咧疫情期間咧就唔係咁 recommend 嘅，因為第一啦，你要除咗隻鞋啦。乾手機咧就通常高啲， 乾係啊，同埋攞嚟乾手嘅。 係啦，你嘅鞋底又污糟，即係你都知道疫情期間大家都好嚴謹㗎， 要 去 好小心啊， 其他人屋企咧都要將個鞋底咧噴好多唔同嘅消毒嘢啊，又要消毒地氈等等咁樣啦。所以咧我自己都唔係好建議呢一個。有第三個咧，就係、是、今時今日咧多咗呢啲竹炭包包，就 係 俾大家咧吸下平時隻鞋入邊嘅味道啦， 吸濕啲吸濕啊，吸臭啲 friend 啊嘛， 係啦，亦都可以防止細菌滋生嘅。咁啊，有陣時買定一兩包咧，擺 office 咧都幫到手嘅。第四咧就噔噔咯， 係 有啲法寶系列啊，就係咧有啲 USB 嘅小型嘅風扇仔， 哦，好似見過齋 吹對鞋 咁，係因為咧呢啲通常你部電腦啦，即係個 CPU 啦，會擺地下噶嘛，即係好多 office 都係咁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喺 USB 嗰度連條線，跟住就有啲細型嘅風筒。 呢個 for office 嘅人嚟講，好實際。 我都覺得呢個好啊，呢個好。 呢個真係好實際。 好多朋友喺 office 咧都會著拖鞋噶嘛，咁除非你話出去食飯或者要見客咁啊，著翻對皮鞋或者高踭鞋啦。咁呢一個情況咧就好立體啦。咁啊呢個嘅設備咧就嚟自日本嘅。不過我深信大家喺內地一啲網站都應該買到。 其實阿星都應該介紹下呢個啊。 係啊， 呢個法寶真係噔噔可以攞出嚟。 我哋揾一個嗅覺差啲嘅同事同佢做示範咯。但係因為佢一吹嘅時候咧， 你都驚佢只腳本身係臭係。 好彩而家個個戴口罩 嘅，系咯，可以好少少嘅。 仲有一个新嘅方法嘅， 系 就是多啲波鞋咯，多啲买鞋，多啲买鞋，咁你咪 防水鞋 系啦，嗰一对鞋臭咗，咁你有两三日时间去整翻干佢啊嘛，咁唔使即刻急住着，咁你有两三对替换啊，高踭鞋有两三对替换啊，波鞋啊，跑鞋有两三。对替换咧，咁啊无往而不利啦。不过即系近排都差唔多进入香港嘅雨季啦。 系、嗯、啊，今个礼拜都多雨水，大家又系买鞋嘅好时机喎。睇嚟、 啊、正啊，系时候上一上网买嘢咯。 今日系五月四日，星期二，农历三月廿三，适宜出行、进人口、安床、宿舍。 而家冇得出去玩、啊， 可以留喺屋企执屋啊嘛！今日忌动土、破土、开光、掘井， 咁就喐都唔喐啦， 都要做运动噶。今日都系五四青年节， 我会了解多啲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大工业国外长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东道主英国外相蓝韬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先举行双边会谈。蓝韬文在会后说，有讨论中国议题，有需要捍卫西方的价值观，要中国履行承诺，无论是关于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的承诺，还是其他更广泛的承诺。他又说，英美寻求以建设性方式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和中国合作。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如果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维持低位，很有可能从6月21日起撤销社交距离限制措施。随着疫苗接种计划进度良好，英国疫情缓和，至今已经有大约52%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四分一人打了两针。根据政府制定的解封路线图，将在今个月17号进一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容许酒吧和餐厅恢复室内营业，亦可能开放部分海外旅游。约翰逊同时表示，从6月21号起，现行的一米社交距离规定很有可能废除，但他说仍然要看数据，还要看疫情发展。丹麦表示，由于担心可能出现血栓风险，不会为国民接种美国强生药厂生产的新冠疫苗。卫生当局发表声明说，使用强生疫苗的好处不会大于可能出现副作用的风险。当局上个月出于相同疑虑，亦决定不会使用阿斯利康疫苗。强生疫苗属单剂疫苗，占丹麦新冠疫苗存量大约三分一。当局承认，剔除强生疫苗会令疫苗接种计划的进度拖慢四星期。丹麦580万人口中，23.4%接种至少一剂疫苗，11.5%已经全面接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果栏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较早前咧就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慢线就开翻，但系快线咧仲系封闭噶，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渡船街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果栏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嘅，一带咧就车多。咁喺九龙嘅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松皇台道嘅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咁而家一带咧车多少少。重复一次啊，就系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松皇台道嘅快线有道路工程，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裕民坊，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慢车。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那段亦都车多，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的女子组合举版46，当他们转名成为英版46之后，推出他们第二张的 single 歌曲。第一个星期上港的时候都已经可以卖出300,000张，证明他们歌曲的理念得到大家的欢迎。今次这一首 Fun 由森田光担任中间的位置，穿着着黑白色的服装，就好像告诉人家要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够做到所有人喜欢。当听到反对的声音被制止的时候，他们都话到，我哋用我哋自己嘅方式展现自我。Bang 即系代表我哋成日俾人 ban 嘅 ban 啦。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英版46，第二张嘅 single 歌曲 Ba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美国有座大桥突然断开，还有些车跌了落海。 整段1200尺的大桥可以突然间消失了。 而在德国就有一座地标出了事，整个屋顶冧了下来。 啲石屎突然间跌落嚟，跟住议事大厅嘅屋顶无啦啦冧咗，砸住条街。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咧？ 电视节目《历史23时志》，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8啦。早晨，小白，早晨啊，早晨，晨光嘅听众。 Hello， 崔杰彤， 你好啊 ，Kitty。 嗱，虽然咧，我见你平时都笑骑骑咁样，应该 我哋唔会放毒 剂 啊， 都唔差嘅，都系开心底嘅。 股市咯，依家连续跌咗咁多点，又黑口黑面噶啦。 唔系啊，我见你都好 戴住口罩啫， 好豁达去到应对。 我啊睇我个仔有冇激我咯，日日都激噶啦，而家。 你咧有啲乜嘢放喺心头上边？ 本身冇乜嘅，跟咗你之后就真系睇下个股市嘅波动啦。 跟咗你之后，跟咗你之后咧， 脂肪放喺心嗰边，脂肪多几磅， 咁 自己都冇咁有希望啊。 喂，咁啊，即系大家都道出咗某一啲能够牵动你情绪嘅事情啦，嘅原因啦。咁如果喺呢啲时候咧？你哋系会听咩歌去到排解呢、即系你会听翻啲开心唔振奋嘅歌，等你即系唔好谂嗰啲唔开心嘅嘢住啦，一扫而空。定抑或是唔系啊？我想让自己沉溺一下，跟住沉溺完咧就会好似释放咗咁样，听一啲悲伤嘅歌。你会拣边种 咧？我会选择咧听啲节奏快少少嘅歌， 系 因为有段时间我发觉，如果个人遇到呢啲叫做阻滞嘅时候咧，你想听歌听嗰啲慢嗰啲歌咧，喂，个人越听越 down 啊！即系我有谂过，喂，我会唔会听完呢个释放咗负能量出嚟，个人咪开心翻咯，系咪？但 系 原来对我嚟讲系唔 work， 我系要用嗰啲好快嘅歌去冚熄我嗰个负能量，搭咗上去。嗱，我唔知道个负能量有冇熄到啦，起码搭咗，然后我个人觉得，咦？感觉良好咗， 暂时麻醉咗先啦。 冇错，系啦，用麻醉呢个字，我觉得相当之正确。 多谢 麻醉咗佢先。件事不知道有冇解決嘅，但起碼你嗰刻 feel better， 係即係立刻係嘛？ 立刻嘅，係啦，即刻見效。咁你嗰啲咩慢慢撫慰我心靈嗰啲就暫時就唔好搞住啦。 唔係喎，但係有啲人可能話，即係當你心情咁差咧，即係聽呢啲快歌啊咁樣嘅時候咧，你投入唔到啊，即係你會覺得啊好嘈啊，冇煩我啦咁樣噶嘛。 聽慢嗰啲咧。唔得噶，个人会十倍啊！ 十倍， 十 倍堕落系咪？ 系啊， 咁阿 O 咧， 我拣啲完全投入唔到嘅，我拣啲西班牙歌，因为拣啲唔同语文啊，你听唔明佢讲咩？ 非洲嗰啲阿古拉马塔塔 系咯，听唔明佢讲咩嘛？咁咪由佢唱咯，咁自己咧就反而可以放空啊，因为嗰啲字咧你听唔明啦，冇意思啊嘛，牵动唔到你情绪啊嘛，咁如果你听快歌，听节奏啦，我节奏感好弱嘅，其实系啊，咁所以就唔想听节奏，跟住就想听啲歌词啦，但有阵时啲歌词会牵动到你嘅情绪啊嘛，我乱噏啊吓，譬如当波板糖咁样，你会觉得哎呀，啱啱有个亲人离开咗，就系细个请 我 食 波 板 糖 啦。即系有時有啲歌詞明明一隻好開心嘅歌，都會加入波板糖啊、脆波糖啊、 棉花糖啊、 棉花糖啊等等呢啲元素。 喂，這個我又好同意、哦，因為平時咧你冇事冇幹嘅時候聽嗰首歌咧，你就會覺得啊好順意啊，或者好啱聽啊，好快樂啊咁啦。咁但係你未必好細味到裡面嗰啲歌詞，或者嗰陣時你未咁容易對號入座嘅。即係但係當你個情緒好唔穩定啊，或者有好多嘢諗嘅時候咧，就算佢一啲好愉快嘅歌詞咧，都可以勾起你一啲悲傷嘅回憶噶嘛。喂，咁今日咧我就帶咗一個研究過嚟，其實係一啲數據嚟嘅。咦，我啊， 你 自己我咧同你哋兩個都唔同，我係選擇沉溺嘅。 哦， 系啦，即系 静静地咁样。 系啦，即系咧，你睇嗰啲电视剧，啲人失恋咧，咪去K 房嗰度唱嗰啲喜欢你让我下沉嘅，我系嗰一只嚟嘅，即系我觉得要用翻啲悲伤嘅歌，去俾你发泄，系啦，佢真系讲到我中晒啦。咁只要我沉溺一段时间咧， 痛爱容祖儿 系啦，其实都过咗咁耐啦，仲系听痛爱，你可想而知呢首歌系几咁痛先得噶， 几咁痛咧，系咪？ 系啦，即系我系选择用沉溺嘅方法嘅，即系去到底咧，我觉得必定会反弹嘅。咁但系原来咧，去 咁所以尽快去到底， 系啊。 其实呢个原理好股市， 系咩？系啊， 尽快去到个底。 我都希望系咁。 你哋要问下 Dicky 系咪尽快去到个底，就尽快弹翻上嚟。 港股暂未转弱咁样，还有反弹空间。 咁啊，預告下，記得8:00打後咧，聽我哋呢個財經第一線啦。嗱，原來咧，即係根據一個音樂平台嘅數據進行嘅調查講咧，發現香港人聽嘅歌曲咧，係超過30個國家同埋地區咧。里面最伤心噶， 哎呀， 即系同其他地方 compare， 原来香港人咧真系比较中意听伤心嘅歌曲。 我哋出嗰啲伤心嘅歌比较多咋？ 咁但係香港人又未必淨係聽廣東歌㗎嘛，雖然廣東歌可能好多都係情歌或者悲傷為主啦，咁但係香港人喺一啲即係音樂嘅平台，你可能都會聽韓文歌啦、日文歌啦、外語歌啦等等。咁但係呢，喺佢哋嘅數字當中呢，佢哋就偏向聽一啲悲傷嘅音樂嘅，其中二月就是悲歌播放率最高的月份、哦、 可能因为农历新年过去了啊，啲利是钱咧又用晒，好咁辛苦， 同情人节有冇关啊？ 我觉得同情人节有关、 啊，情人节有关，系啊，冇情人又丧失情人节啦、啊。 同埋有数据话情人节前夕系最容易分手噶嘛，因为如果你之前譬如你一脚踏两船又好，或者有啲啦啦愣愣咁样都好啦，即系情人节咧好多时候就系一个了断，即系你要决定啦、 啊， 你系同佢一齐啊，唔同佢一齐啊，因为即系要庆祝啊咁样。 所以话情人节，你估冇情人伤心啊？有情人可能仲伤心啊！ 即系有变冇啫，有变冇就伤心啫。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开心嘅。 有情人都系用钱，用钱啫，用钱嗰度唔开心。不过即系都真系有机会二月，二月真系比较 sad 少少咁样啊，就会听翻啲即系悲伤嘅感觉啦。 嗯、 有阵时候你香港啦，譬如你而家准备翻工啦，或者你塞紧车啦，咁你都想应下景噶嘛，为生活配乐，成日有啲电台咧会同你讲为生活配乐，我哋生活根本系塞车啦、逼地铁啦、抢厕纸啦，好难好难好开心啊！ 洗手啊！ 所以咧特登咧喺个 headphone 嗰度咧都播啲咧，即系伤心啲嘅感觉啊！即系去到谷底会反弹，希望系咁。有冇话听边种国家嘅悲歌咧 ，Kitty？ 嗱，佢咧就话听悲歌咧，即系好似我拣嗰只咧，即系悲伤听悲歌咧，佢真系有研究做过出嚟嘅。佢话系有一个心灵疗效嘅作用。点解咧？佢话做咗一个实验，参加者咧就喺十二分钟之内咧写出自己人生中最悲伤嘅事情，去制造一啲悲伤嘅氛围，即系叫做唤醒翻你悲伤嘅记忆啊，要你写翻低嗰啲唔开心嘅嘢，跟住咧就听两首悲伤嘅钢琴曲，同埋两首阳光快乐嘅钢琴曲。 钢琴喎， 系啊，咁结果咧就显示悲伤嗰啲曲调咧就较能够舒缓到佢哋悲伤嘅情绪。咁呢一种欢愉嘅哀伤咧，就系由人类嘅情绪受到感动或者触动而产生嘅。咁透过听一啲悲伤嘅音乐咧，就发泄咗自己负面嘅情绪，系啦，叫做从悲伤中咧解放。而另外一个指标几得意嘅，就系咧指温啊，即系你手指嘅温度啊。佢叫做 finger skin temperature， 咁佢話咧就係估計到咧情緒放鬆程度嘅一個良好指標嚟。 有啲咁嘅事， 你又點會估得到你嘅情緒同你手指嘅温度係有關嘅咧？佢話情緒放鬆嘅時候咧，你嘅指温是会上升的、即是你越 relax 的时候呢，你手指的温度是会相对比较暖的。 我觉得手指头有点冻冻地。 即是说你现在是包含着一些负面的情绪在这里。 帮我播着 Yoshiki 啊，麻烦。 有时呢大家的手机未用指纹解锁。如果你太唔开心咧，手机都开唔到， 咁惊， 手机都开唔到， 咁你真系 手机也难为你难， 系 啊，手机也流泪、啊。 因为我本身嘅伤感情绪源自手机嘅短信，所以我根本唔想打开嚟睇 啊。即系你嘅伤心由心去到你嘅身体嘅末端，系咪啊？咁佢、就话咧，做呢个研究嘅时候就真系发现，当播放一啲悲伤曲嘅时候咧，嗱前段咧佢嘅手指头系会降温嘅，即因为悲伤嘅曲咧一开头都真系。 催泪啦，催泪 系好惨嘅。咁但系咧，到第二部分嘅时候咧，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啦。因为佢当中里面有一啲嘅歌词喺度啦，咁、可能真系能够诠释到佢哋本身嘅一啲 情 绪，系啦，即系 intro 嘅部分，你依然都陷入系悲伤 当中嘅。跟住慢慢牵动你嘅情绪啦。 慢慢咧，你对号入座到嘅时候，你抒发到咧，你个指温咧，即系指头嘅温度咧。佢真係上升翻喎， 好神奇喎、 情緒就轉向正面啦，係、啊，咁所以咧， 好、你呢個研究、 真係好神奇喎、 你可以同翻周華山博士去做翻一個，即係佢教你咁多嘢啦， 係啊係啊， 播翻一隻悲歌俾佢聽，跟住同周華山博士。华山博士啊，你试下写低你生命入边最受伤嘅一件事，跟住咧佢哋就播一只比较 sad 啲嘅歌啦。我唔知系咩啊，你用翻容祖儿童爱先啦，跟住睇下佢有冇感受。咁你可以今次神光大学佢系主持，你系 guest speaker 哦，跟住佢同我讲 呢个， 跟住阿周博士同我讲。 我冇唔开心嘅事情咯、啊，我所有嘢都排解咗啦。 佢哋会话所有人都要接纳你嘅唔开心， 冇错。 只有大嘅唔开心同埋小嘅唔开心嘅人生实会有唔开心嘅、嗯。如果你否定唔开心咧，其实都唔系一个接纳嚟。我好认真。 同埋周华山博士已经系经常面对住自己。不同的情緒， 係啦， 係啊， 所以咧佢就， 所以你播痛愛咧觸動唔到佢嘅， 係同埋問下佢收唔收徒弟，徒弟， 徒弟係嘛？不過今朝早我就揀咗首輕鬆少少嘅，希望大家聽完咧都充滿能量咁去翻工翻學。 啊！我大半夜悶到要玩唐三。拉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面对有责难。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有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饭，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狮子饭，够好玩几碗饭。玩手机，玩 cosplay， 玩飞机，玩失踪，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饮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机， 你咪揸紧 GTA 啊？ 机师，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会飞。欢喜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狮子饭，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狮子饭。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挣扎，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獅子飯，要拼晚獅子飯，耶！你不中要玩咗獅子飯，咦？咁過癮點眼瞓？ 郑中基玩咗先至瞓。早上时间7:51，早晨钟哥，早晨林威， 早 晨。嗱，玩咗先至瞓咧，就都 OK 嘅，只要咧唔好个声浪太大，只要都隔篱咧就 OK 噶啦。我自己觉得。 你同我隔篱屋讲啊。 吓，你隔篱屋发生咩事？ 成日都系咁啊。 你同我上面屋讲啊。 12:00都喺度弹琴唱歌，大声嗌。 系啊，11:00都仲喺度乒乒乓乓。 唔知做咩？ 我怀疑系游乐场咁咯。 哦，租出去啊！ 我唔知 道，我楼上净系听到啲好治愈嘅声音啫，听到小狗嘅脚步声咯， 诶，都好得意啊，滴滴答。 系啊系啊，因为咧嗱，我自己就冇养可以放喺地下四围行嘅动物啦，咁、所以咧我就好难辨别到其实佢系咩种类或者系咩嘅动物啦。咁但系咧，我有一次真系咧经过佢个单位附近嗰一层，咁啱先个 lift 门开啊，咁我就听。 即係見到有隻小狗行出嚟，咁我就問佢：咦，你係咪住即我嗰個單位嘅號數嘅樓上㗎？咁即係我真係多口問嘅啫，因為隻小狗都好得意嘅。咁然後咧，佢就哦係啊咁。跟住我咧就我唔係投訴嘅，我就誒好得意喎，佢都幾活躍嘅，平時喺屋企咁樣啦。咁我主人就即刻意識到啦。咦，你係咪因為我哋成日都喺樓上同佢玩嘅時候咧？你知阿 Kitty 可能會熟啲嘅。如果你拋一個波俾小狗咧，小狗通常就會有啲步伐就去跑，好密好密好密嘅，不腳步聲去追咁樣執翻一樣嘢咁。我話我都大概估到你咩時間同佢玩啲乜嘢嘅。 咁佢有冇答你啊？其實我哋冇人同佢玩嘅喎，夜晚。 咁你又仲驚啊？ 冇人同佢玩嘅喎，邊個掟波俾佢啊？ 邊個拍波啊？喺度 拍波啊冇嘅。講如果你話拍波聲咧，我以前都試過有一間屋係咁樣嘅。 咁你咪仲驚？ 嗱嗰陣時咧真係好 逼迫，逼迫。 是啊，你知不知道以前呢那個年代 你咁細聲都聽到的，你唔使咁細聲講。 嗰個年代呢好盛行嗰啲呢夜晚黑講鬼故嗰啲電台節目啊。咁呢嗰個人又真係好鍾意喺嗰啲深夜時分呢就拍波㗎喎。咁而且呢即係好多時呢你知啦啲鬼故呢離不開都嗰幾個豬蹄㗎嘛，即係一係呢就可能拍波嘅，一係就話 水喉聲係 啦 叮叮噹噹 嗰啲。係啦都係嗰幾樣嘢啦。咁跟住之後我真係試過有一次聽到有一個人打電話去報料嘅時候呢就話真係樓上成日拍波啊，又有嗰啲咩彈珠仔嗰啲聲咧，咩碌嗰啲，系啦碌波子嗰啲聲咧咁，咁仲我樓上又咁啱線正直喺度拍波啦咁，即係令到我咧嗰陣時小學咧都同阿媽講我話，喂，其實樓上咪真係有人住啊，我媽話係樓上真係有人住，有好多小朋友，所以唔使驚嘅。 關於樓上嗰啲咩波子聲咧，佢有個科學解釋嘅喎，唔知你哋信唔信？係即係有個科學解釋，話通常咧。因為地下一定有啲水管行過嘅，即係會埋咗地下噶嘛，可能會係廁所啦，可能係廚房啦，唔知啦。佢話通常係嗰啲水管，因為朝早咧就會熱，夜晚咧就會凍啦，當然啦，冷縮熱漲係就係嗰個冷縮熱漲令到啲水喉咧有嗰啲拉伸嘅聲，你就誤以為係一啲波子聲。嗱呢個咧就係科學界嘅解釋啦。 我相信啦， 我相信啊， 好科學啊，你解釋得。 同埋都好合理啊！ 我完全唔信喎、 啊。點解啊？ 點解啊？ 因為首先咧，你通常你聽到嗰啲水喉嗰啲叫波子聲咧、未必一定喺廚房，亦都多數唔會喺廁所嘅。係會喺客廳或者睡房噶。 咁客廳都可以有水管。 唔係你個客廳可以係人哋個廁所嚟㗎。 點會啫？上你同一棟大廈嗰個設計，廁所就係嗰一個位。廚房就係嗰一個位噶嘛，佢哋唔會專登起多條水喉喺度噶嘛。 哦，咁可能你耳仔靈敏咧，聽到人哋廁所嗰啲聲咧。 嗱，咁可能係嘅，可能係嘅，但係冇理由間間屋都咁翹啩。 哇！咦？ 我反而相信間間屋都係水管多過你間間屋去到周圍都係有嘢啦。 我都覺得咁離奇。嗱，不過呢一啲聲音咧，即係叫做人為控制啦近來咧見到報章咧，都有一個鄰居咧都幾難搞嘅。之前都見到。有好多藝人有時都會講可能附近有啲鄰居都會惹嚟一啲麻煩或者係不便啦。咁今次呢一個報道完全係一個報復式嘅行為嚟嘅。但係我自己個人嚟講咧，覺得呢件事比較最令我覺得驚嘆嘅一件事就係呢個騷擾嘅行為維持咗五年。涉及嘅人咧係同層八個單位，哇！有男有女，有老有嫩，五年冇人搬走過。 咁係咩事啊？真係 嗱，呢件事我覺得真係好離奇。其實咧，嚴格嚟講，佢係一個噪音嘅滋擾嚟嘅。嗱，個故事咧就發生喺某一日，樓上同樓下層啦，即係嚴格嚟講唔係同一層嘅，本身涉事嘅兩個單位，即係我當二樓同一樓咁樣啦。咁一樓咧就係新搬入去嘅。嗱，睇樓嘅時候，我哋之前都有試講過啦，即係話可能帶啲狗仔去睇下有冇啲咩異樣啊。 狗仔或者 B B 仔啊嘛。 係啦，即係喊唔喊啊，或者睇下自己個感覺入到去會唔會覺得，好似突然之間好陰。沉喎，一陣陣涼咁咧，就自己又唔中意嗰個地方啦。嗱，呢個户主咧，即係搬入去之前咧，買呢層樓之前咧，佢係有試過曬一切嘅嘢，即係有開過水喉啦，有開過窗啦，有睇過出邊啲環境咧，覺得係冇問題嘅，冇噪音，冇話空氣有啲咩問題，咁就買咗層樓啦。層樓都唔平嘅，都千幾萬嘅人民幣嘅，即係內地，即係亦都係一個相當之唔錯嘅區域嚟嘅。咁好啦。 到搬咗入去一排之后咧，先至发现楼上嘅单位咧就出现咗渗水嘅问题。嗱，其实呢啲好常见嘅，即系 常见， 香港都常见啦。我自己屋企以前都试过渗水渗到人哋埲墙，结果要赔偿，即系浸烂咗人哋埲墙。 即系自己 check 清楚啊！ 系啦，呢样嘢都系要自己小心啦，自己嘅喉管吓会唔会影响到人哋？咁跟住如是者，咁正常嘅就即系沟通下啦，即系一系就自己兜一兜面上去同佢讲啦，再系唔系嘅咁就可能揾啲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管理处去协助同佢沟通下，不外乎都系呢啲处理方法啦。好啦，当佢同佢沟通嘅时候咧，嗰个人竟然完全唔理佢，即系嗱，其实楼上漏水，照计楼上要处理翻佢漏水嘅问题先啦。起码就算你唔赔偿，你都要搞到佢唔好再有呢个漏水嘅问题啦。即系正常嘅做法应该系咁样。咁但系咧，佢不特止唔处理，而且咧就开始咧同佢有口角，亦都系即系闹得好不愉快咁样啦。 有冇继而动武先？ 有冇动武就唔知啦。因为之后咧嗰个亮点已经转战为咧下低嗰一层嗰个住户咧就以报复式嘅行为。去提醒佢，唔该你快啲整翻自己个水管啦。 点样咧？ 佢就系、 下面啲水好难流翻上去上面噶、哦。 佢系用咗另外一个完全唔关事嘅噪音滋扰啊， 系咪噪音神器啊？ 系、 哦、 啊， 即系上面就漏水，下面就攞个喇叭怼翻住佢咁样。 系啦、 啊，冤冤相报咧，真系。 同埋佢呢一个报即系报复式嘅行为咧，唔单止净系影响咗佢楼上嗰个漏水嘅住户、而系同层嘅其他八个单位都有影响。 哦， 佢仲要报复嘅时段咧系深宵，即系通宵报复。其实 嗱，佢唔啱喎， 冇错啦，嗱就变成咗佢唔啱啦。咁但系咧，楼下嗰个住户咧就声称自己系苦主，因为佢话咧楼上漏水咧，即系嗰个嘅闹交啊纠纷嘅行为咧、就令到佢太太已经咧好嬲，就自己走咗。我唔想再住呢间屋啦，好麻烦啦咁样。咁所以楼下嗰个嘅男士咧就觉得吓、你而家令到我老婆都冇埋，我一定要报仇。 即系离咗婚咁样。 我唔知离婚定走咗啦，总之佢离开咗嗰个单位啦，已经。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应该佢要请上边食饭添啦。唔系即系唔系话因为即系宁教人打者莫教人分妻啊！如果一段感情系脆弱到只系因为楼上漏水你就要分手，呢段感情经唔起任何嘅风浪噶、 哦。我又觉得你讲得好有道理、哦。 喂，多谢你啊，陈生，陈生多谢你应该咁样啊。 其实系一个考验嚟嘅，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嗱，真系教识大家咧，以后你真系去搬去一个地方之前咧，你真系要有好好嘅 research。其实唔单止净系睇个单位入边嘅设施或者有冇漏水，嗱呢啲必须要睇啦。其实有时咧都要研究一下咧，周围附近你住咗啲咩人嘅。 有噶，我见睇楼嗰啲咧，成日都喺啲 lift 口嗰度赖死唔走咧，可能就想睇出出入入啲人咧，好唔好笑容咧，有冇打招呼啊，礼 貌啊。 四川、广东、上海等地。内地至今一共有90714宗病例，4636人死亡，现有确诊病例325宗。另外，内地再有2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01美元，卖出1792.7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7， 日元 109.09，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228， 人民幣 6.474， 英磅對美元 1.391， 歐元對美元 1.206， 澳元對美元 0.77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同时为华南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的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晚间接近华南沿岸地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8:10啊，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讲下股市嘅情况先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喂 Kenny， Kenny 早晨， 早啊。 收唔收到啊？ 可能系个电话问题喎。 系唔紧要咁啊？Kitty 帮我回拨俾阿 Kenny 先。咁 okay, 啊，咁我咧又讲 下大家个市况系点样先？ 系啦，五穷月咧，港股开局啦，即刻咧跑输咧区内啊主要嘅股市，恒指咧更加插穿咗100天线，最多咧跌468点啦，低见28,256点啊，创咗3月29日以嚟嘅新低。加上內地咧假期休市啦，北水欠奉，市場咧交投淡靜啊，自年30啊，半年期以來咧成交首度咧就不足1,000亿啊，只係得咧958亿啫，咁啊睇下股市嘅情況係咪 sell in May 啊，五窮六絕先七先可以翻身啊，係咪請翻 Kenny 出嚟 ？Kenny 你好。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哇，头先电话有少少啊，即系问题啊。 唔系，我以为有啲寓意啊，即系我都唔想听你电话咧，会唔会有啲嘢？唉，都系唔好讲。 冇冇嘢好讲啦，都 冇事嘅，技术性调整嚟嘅，系咪 ，Kenny 吓？即系琴日跌367点，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唔使担心住，未到呢度未到农历七月啦，有排。咁啊，不过我谂个市况方面咧，就即系好似大家咁担心啦，就会唔会去到呢、這个五月份方面咧就五穷咧？因为睇翻个市，本来咧早啊，我第一节目都讲可能咧谂住应该向上爆嘅机会比较大啲，因为都横行咗段时间啦，都应该要即系突破啦。不过咧就爆咗一日之后咧，就无以为继，落翻嚟之后都不但止，仲要咧就向下，而家有啲向下突破情况喺度。咁我谂就第一就系因为嗰个内地方面咧都仲系休市啦，咁就冇北水啦，咁就好明显就冇乜定接力啦。咁成交都系比较少啲啦，所以就同埋通常咧去到五月份嗰时嘅话咧。大家都可能有啲好似頭先講啲戒心噶嘛，咁所以買貨嗰時咧就一定冇咁積極噶啦，咁再加埋個市就冇乜動力嘅話咧，就更加不如沽咗佢先啦，或者甚至冇有啲投資者方面咧就可能做空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形成咗暫時睇個市況咧又真係弱咗嘅，咁我諗最關鍵咧都係睇埋內地復咗市之後咧會唔會有啲新錢嚟香港咯？ 嗱，即係雖然咧呢段期間咧成日都話睇下啲醫藥股啊，咁我當然咧就唔好成日問呢句啦。點解咧？因為問親咧，即係話嗰個疫情未過去啊嘛。咁但係咧而家冇辦法啦，仍然喺呢個當下咧，其實係咪都係醫藥股仍然可以再諗一諗咧？ 同埋都係一啲同疫苗相關嗰啲醫藥股咧，就特別升得靚嘅，譬如好似琴日復星啊、國藥啊嗰扎咧，因為國藥就雖然佢唔係自己做疫苗啦，不過有分銷疫苗啦。咁另外就復星就有大家都知啦，呢、這個就一定係主要係做疫苗啦。咁就因為最主要其實就睇翻印度嘅問題方面咧，就真係幾嚴峻喎，睇到啲即係電視片啊，睇到網上啲片咧都幾恐怖下喎。咁就所以變咗大家都會擔心咧，就係嗰個疫情方面咧就未咁快，好似之前。想象中可以是解決得到咯，咁所以我都係咩噶啦，即係你見政府都呼籲你啦，即係最可行唯一嘅方法咧，就係繼續快啲去接種疫苗啦，就令到嗰個疫苗嘅依個係即係接種率提升啊。咁你實際上睇翻喺美國咧，係真係有效喎，因為睇翻美國方面咧，嗰個疫苗接種率咧都係屬於偏高嘅，咁所以你見到嗰啲係即係新增嘅個案咧，就真係會係減少咗嘅。咁所以變咗就依一啲相關嘅股份方面咧就。会受惠咯，咁你见佢升得都几靓嘅，我觉得。 另外咧 ，Kenny， 我想睇睇嘅咧就系嗰个航运股啊，因为就讲到呢个航运价格上涨咧，成为咗一个新常态。咁譬如睇翻寻日啦，就呢、這个太平洋航运咧，股价就再创新高啦。咁系咪话即系预计其实下半年咧呢啲需求都会持续？咁航运股嘅升势都仲有机会系再突破嘅咧？ 太平洋航運我就係最中意嘅，即係航運股有好多唔同類型啦，即係主流咧就係分翻呢個集裝箱同埋做乾淡貨為主啦。咁太平洋航運方面咧就做乾淡貨嘅，咁乾淡貨就係咩咧？譬如運嗰啲係大宗商品啊、煤啊，或者係或者甚至部分石油啊嗰啲啦。 咁就集裝箱大家都知啦，即係貨櫃啦，呢、這個就即係唔使解釋。咁就係兩類型唔同嘅。咁其實你睇翻點解太平洋航運真係咁勁咧？因為睇翻個波羅的海港貨指數咧，其實係一個升得好勁嘅，即係咁基本上係一個十年新高嚟嘅。咁、所以變咗咧，自然個運費方面咧就反映到咧嗰個增長係動力都係持續啦。咁同埋太平洋航運，我哋之前都喺節目解釋過，佢咧就特別叻咧，就係做 trade 即係買賣嗰啲船啊。咁通常咧就係佢見到個航運業周期就係向上嗰時咧，佢就會買船嘅。咁而航運業周期就係見頂咧，佢就會沽船嘅。咁早嗰排咧，佢先至買咗船嘅。咁所以都預寫到咧，嗰、那個航運業方面咧，嗰、那個周期方面咧，仍然都仲係向上嘅。咁因為咧，呢啲船咧，即係呢啲咁，即係嗰啲小零變啊，或者大零變船嗰啲咧，或者甚至乎貨櫃船啦，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到出嚟㗎嘛。你做一條船咧，係講緊可能幾年嘅時間嘅。咁所以點解航運業個周期咧係一個好周期性股份好長咧？因為唔同車嘛，車就話哇你即係需求大嘅話，就個零兩個月之後就供應出嚟，就唔係嘅。船又要好耐時間嘅，咁所以形成咗供求關係咧。要解決嘅話咧，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咯。 係咁啊 ，Kenny， 你講呢個太平洋航運咧，啱啱提到係運嗰啲乾散貨啊嘛。咁如果比較之下，1919個中遠海控佢又有冇啲咩唔同咧？因為我見之前咧都幾受追捧嘅喎，一隻都 係啊。中遠海控就做集裝為主咯， 集裝箱 做集，同埋另外仲有港口碼頭嘅，即係佢就之前航運業重組咗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就撈埋咧就有呢個係港口碼頭嘅，即係以前就分開嘅，一個1919同埋1919咧就一個做碼頭，一個做集裝箱。咁但係而家咧就重組之後嘅話咧，咁就佢又有呢個集裝箱嘅航運啦，亦都有碼頭啦。咁其實集裝箱個嗰、那個運費都係升嘅，因為你睇翻咧中國嗰、那個集裝箱嗰個價格指數方面咧係相較去年咧，係同期升咗一倍啊！咁呢個又係我哋解釋過咧，最主要其實歐美好多地方咧，仍然個生產都係停頓啊嘛，咁所以變咗咧，都係需要咧，就中國或者需要亞太區方面咧，就運一啲物資啊，或者一啲製造業嘅商品過去應付個需求啊嘛。咁同埋第二就係之前咧，好多船係即係疫症嘅關係咧，最嚴峻嘅時間咧停咗嘅，碼頭亦都係運作唔係100% full capacity 嘅，咁所以就導致到咧嗰個船嘅供應係緊張，個價格方面咧都係持續一個上升喺度咯，同埋啲大宗商品價錢咧都係升嘅，譬如你睇翻好似依個係秘魯啦，又係受疫情因素影響啦，所以嗰啲銅啊、鉬啊嗰啲供應係減少啦，另外剛果又將因為經濟問題，即係個疫症導致經濟問題，咁就將嗰啲係好多礦要國產化咗佢，咁所以又係減少咗供應，所以其實係嗰個供求係無論航運同埋嗰個大宗商品咧都係緊張啊。 咁大家可 以部署下， 可以睇睇啦，因為都好耐冇睇過航運股啊。頭先 Kitty 講嗰兩隻啊，同埋 其實升咗好多噶啦， 係啊，即係海風嗰啲都好升好多，係嘛？ 係啊，嗱，即係其實好得意個市，雖然你睇指數，其實指數都唔係好差嘅，即係你企住喺28,000-29,000都唔係話低位嚟嘅，講真就。但係你睇翻有好多股份咧，個別股份咧，其實頭先提到航運股啊，就算匯豐都由低位升到上好多上嚟啦。咁、其實都係唔係話，就算博彩股都係啦，博彩股你話雖然都博彩收入都唔係話特別好飆青，但係即係8億幾全個月都係。咁但係都叫得80多億都，但系都叫做系股价上边咧，其实系翻去疫症之前嘅水平嚟。 嗱，讲开博彩股，讲多两句啦。咁啊，澳博今日出业绩啊，吓咁啊 ，Kenny 点睇啊？豪赌股嘅板块， 咁啊，业绩就一定系唔好嘅，因为呢个反映旧年嘅情况啊嘛，即系肯定系跌80-90%嗰啲噶。咁不过我谂就系最主要博彩股，好似头先讲咧，个股价已经系反映咗复苏嘅情况喺度。咁所以咧，你見佢反而喺高位方面咧，大家都有啲停滯不前嘅。咁同埋你睇翻個博彩收入咧，澳門方面咧，三月份就係80多億啊嘛。咁其實就係 OK 嘅，講真，即係如果而家以翻呢個咁嘅環境嚟計，但係咧就冇驚喜咯。所以個股價方面咧，亦都係冇驚喜咯。 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就留意翻啦，特別係投資者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 再見， 拜拜，唔該曬。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但系崔杰同而家港股咧，即系有文有路啊。 唔系咁啱有睇啫，咁啱有 咁啱只只唔睇， 系听下 O 讲嘛。 系咪你而家可以有一个崔师奶港股啊？真系 吓，唔可以，唔可以，唔可以，要听多啲先，要听多少少先啊！嗱，今日咧呢、這个优惠咧都系为阿 O 而设嘅。 系点解啊？ 因为系五月寿星啊， 哦、 生日优惠嗱，今日啱啱踏入呢个五月啦，当然就好多五月生日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呢啲食啊、玩啊、买啊咁、样咧。都会有一啲嘅寿星优惠嘅、首先咧讲下阿 O 至中意嘅睇戏先啦。咁有电影院咧就提供咗呢一个会员计划。咁会员加入咗之后咧就有呢个生日优惠。 好嘢！ 你有冇加入呢啲啊？ 冇啊！ 但加入咗唔系加入使唔使俾钱嘅先？ 咁我唔知喎、 啊，应该要嘅， 要噶， 系应该要嘅，所以冇加入咯， 几十蚊都要啦，我谂 咩啊？ 几十蚊都要啦。 但系咪俾咗钱之后，攞嘅戏飞嗰个数量，嗰、个差价应该、 我谂住送爆谷嘅啫。 我谂可能有啲类似嘅优惠咯，系、即系可能你睇翻十次八次，应该都系 翻 回到本。咁啊，生日月份咧就有免费一张嘅戏飞啦。 好嘢！ 嗱，另外咁啊，主题 一张 系啊， 其实嗰个吊诡嘅地方就系俾一张你。你自己買 但睇戲我都係會，我有時都會一個人睇喎，都 OK 喎。雖然生日就未必，都係優惠啊。 係啦係啦， 人哋做生意唔使賺咩？ 係啊 好啦，另外 送多張啦，咁樣賣曬生 意啊。 戲院都執笠啦，鐘哥。 你揾到一個都係同你五月生日嘅朋友得咯，係咪先？問題就咁解決啦。 好啦好啦， 好第二樣啦，就係呢個海。 咩啊？海咩啊？ 海洋做主题嘅 公园， 免费入场啊！呢个我细细个就知道咧。 嗱，佢冇因为疫情咧而改变咗、啊， 即系可以去嗰个迪。 系啊， 滴下嗰個。 系啦， 我對上一次去海水公園都 係同 鐘 哥 去啊。 點解咁温馨咧？ 鐘哥 年前， 鐘哥生日啊嘛，嗰次 係 咪？係咪？好似係啊，好多年前 啊，係啊， 好似 你生日先去啊。如果唔係我唔去啊。 我都生日先去。點解嗰個優惠係咩啊？嗰個海 咪就係免費咯。係啊，就免費咯 ，keep 住都有嘅。嗱，仲有咧，如果你唔想去嗰邊咧，亦都可以搭下嗰啲纜車。係啦，因為咧，如果你係生日當日咧出示呢個身份。就可以免費坐呢一個嘅 山頂纜車、 昂坪纜車， 係差唔多 嘅。好多年冇坐，都想坐啊！ 呢個一定要講，因為我驚你去坐。 去坐咗，喂，崔健同咪話叫我嚟山頂坐纜車，免費嘅咩咁樣？ 係啦，東涌嗰邊。 我未坐過山頂纜車，其實 嚇山頂嗰個喎， 我反而冇坐過東涌呢個。 係啊，係啊，我都冇坐過360。 東涌我又係同佢坐， 又係 東 涌。你兩個到底係咩關係咧？ 玻璃地下嗰个啊嘛， 朋友嘅关系得唔得啊？ 哦，水晶车厢嗰个， 水晶车厢系啊， 系啊，开心啊，呢啲 开心，好啦，咁 你唔系你位高嘅， 都要坐噶，做嘢啊嘛， 不过题外话，即系唔好意思，我孤陋寡闻，究竟昂坪嗰架叫做缆车定叫做吊车咧？ 佢根據報道，佢啊寫係纜車嘅，係啦，因為佢真係有條纜喺度嘅， 雖然佢吊住， 雖然佢吊住， 係啦， 咁海浪公園裏邊嗰一架係吊車定纜車啊？ 佢 登山纜車， 纜車 係 啦，佢因為都係有條纜喺度嘅， 哦， 係啦，咁 係咪咧？ 唔係叫吊車嘅咩？嗰個真係 混淆咗咁樣， 我都唔知， 我哋都揾揾先， 唔緊要啦，大家知啊。 咪先，咁纜車同吊車嘅分別喺邊度？ 英文唔同咯 ，cable car 嘛。 咁纜車都係 cable car， 纜車係用 tram 啊，係啊，應該嗱，等巴 別， 係啊，應該係纜車用 tram 㗎，係 山頂嗰個， 唔係。缆车真系叫 tram 嘅，即如果直翼嘅， 我哋不如阵间查下到底 cable car 同 tram 嘅分别系咩 ？cable car 咧就系有条带嗰个嘛，细个睇书系咁样读噶。 喂，但系我自己个人咧，以我自己两个地方去到见到个车厢，我觉得最大嘅分别就 系 大细嘅分别咯。 系 当然啦，山顶嗰个就成架 长 车咁大啦。咁如果海浪公園或者係昂坪嗰個咧，就係一個六個人嘅， 係一個車廂咯， 個車廂 係 好似吊住個燈籠咁樣。 係咯， 如果聽眾你知道究竟邊一架車叫 cable car， 边一架车叫 tram， 可以同我哋互动一下。 其实我中文都想知道，即系缆车同吊车。 吊轨嘅地方就系海洋公园嗰个咧，个英文叫 cable car， 但系中文就叫登山缆车。 系， 咁即 系 点？ 系、哦，真系要 check 翻啊，同大家所以、 或者你直头去一次，问一问嗰度嘅朋友， 睇下佢水牌写咩。我咧未试过一个人去海水公园啊。我想试一次。 点解你要一个人去呢？ 唔知哦、啊，其实一个人都几好啊。 咪当一个人去旅行咁咯。而家冇得飞，咪一个人去下啲主题公园咯。 系啊 ，OK 噶。 探下啲熊猫啊。 系咯、 啊。同埋你知唔知咧、嗯？一个人排队系快好多噶。 哦，系啊， 系 啊，真 系、啊。即系去呢啲主题乐园啊。 系啊。 咪、 啊、 首先，如果你想去睇熊猫咧，你 check 清楚系咪又系发情期、啊？发情期佢就关馆， 系啊， 唔系日本唔俾你睇噶、 啊。 但其实佢唔发情咧，佢都 唔系好多嘢俾你睇， 或者匿埋咗。出嚟 你外国嗰啲动物园咧，啲动物真系喺你面前泣泣痒痒。香港咧好 泣泣痒痒就系嘛，我以为依依泣泣。 冇有啲咁嘅嘢睇啊， 都有， 系啊， 我都见过， 都有，两人都睇过。 佢唔会将你放喺眼内， 当你唔存在， 旁若无人， 旁若无人啦、啊，表演俾你睇下啦。 每时每刻都咁多人，佢拣唔到一啲空档嘅时间，你明唔明？ 未见过老虎系咪先？啊，咁样，咪搞下笑啫。 仲有咩优惠啊？ 仲有咩优惠咧？嗱，头先系讲咗一啲玩嘅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咧系买嘢嘅。咁、有一间铺头咧，我知道阿 O 你应该都会有去嘅。就是、賣一啲日本嘅便裝啊，係、啊，你直頭話股票都可以睇睇嗰只， 係、 啊， 即係便服嗰啲， 便服嗰啲啊，係啊，就係、是、呢個會員嘅生日月份咧，就送一張50元嘅優惠券。 我有 download 佢個 app 喎、啊，我都有 download 喎， 係啊， 我係背心著下先。 我通常啲50元買底衫褲買嗰個牌子， 五十蚊買唔買到件衫啊？買唔到啊！好少少咧， 但唔紧要啊，因为佢要消费满500元先用到50元，即系打一个九折俾你。 真系唔好意思啦， 咁都唔错啊。 好啊，我听完之后我好开心啊， 好想生日啊，即刻 前路满希望，人生由我创啊。 不过都明嘅，即系最近生意难捞啊嘛，咁啊当然有优惠最好啦。但系我都系嗰句，如果你话送一张飞，不如送一对咧，即系送两张。如果送两张咧，咁你可能会感觉上会开心啲啊嘛，大家都。 不过都可以提下。其实虽然头先系讲咗几间啦，咁我见到好多，因为我费事讲嗰啲牌子名啦、其实好多铺头啊，譬如书店啊等等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生日优惠嘅。咁如果你唔想错过嘅话咧，自己都可以问一下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4日系一年嘅第12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41日。1959年5月4日。美国音乐界权威奖项之一，由音乐界专业人士所组成的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负责颁发，目的在于鼓励过去一年中成就出众的音乐艺术家。格林美奖正式举行第一届。格林美奖涵盖的奖项相当广泛，包括流行、摇滚、古典、爵士乐、福音等不同音乐类型，由业界人士投票。音乐界的格林美奖、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电视界的艾美奖、剧场界的东尼奖，被誉为美国四个主要表演艺术的奖项。5月4日出生的朋友会毫无保留将自己的经验和学识传授其他人，喜欢挑战自己，尝试提升自己精神层面，拥有温和亲善的外表，亦拥有强硬的内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钻研表演艺术可不可以令你有不同层面的得着？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奖项是反映出实际能力，还是是现实状况？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嗱，咁呢个当下即永恒嘅谬论咧，咁佢用得谬论呢个字，就即系话其实当中有一啲误解喺里边啦。当下即永恒咧，其实佢做咗一个嘅测试嘅，咁佢就揾一班人嚟到做测试，就话叫佢哋咧睇翻十年前嘅自己一啲嘢，或者 review 翻啦，即系你以前十年前你乖乖地而家喺度写翻低，你中意嘅人系啲乜嘢人啊，或者你中意食嘅嘢系乜嘢啊，甚至攞翻啲相出嚟对照啊，睇翻一啲十年前嘅自己。而家当下你有啲咩感觉？咁发现咧呢一班嘅受试者咧，佢哋好大嘅冲击啊！因为佢觉得十年前嘅自己好多嘢咧，都系好似钟哥咁讲啦，有啲就觉得好幼稚啦，有啲觉得自己品味好差啦，即系点解我会梳个咁嘅头啊？ 我发觉好多人咧，即系面对翻可能十年前嘅自己咧，大家都系觉得不堪入目啊！即系大家可能不断进步紧或者进化紧啦，自己各方面都系嘅时候咧，咁所以佢哋一望翻以前嘅自己，好多人都会觉得哇，好唔想面对，即系佢觉得自己以前系呢一种，原来系可能揾到一个自己最差嘅一方面，佢见到自己好差嗰方面，佢就唔想再睇到。 又唔未必一定系差，只系因为你而家正咗啊嘛。 嗯， 你而家越嚟越正嘅时候，梗系觉得以前冇咁正啦。 嗯， 但系呢个有极限嘅。 嗯， 即系如果你单从外表去睇咧，譬如话你过咗男嘅，譬如过咗五十，女嘅过咗四十咧，就会觉得我嘅外表冇以前咁好啦。因为呢个生理上嘅变化嚟，你冇得去逆转噶嘛。 嗯， 唔系嘅，即系你好多人用好多金钱去希望逆转呢一样嘢。但系我都系劝大家放弃啦，算啦，因为要接受自己系越嚟越喺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味道先至啱。 但系都唔可以盘平，系你可以优雅地老去，OK， 系 啦， 你可以优雅地老去，即系唔系要你即系逆天而行，但系你都可以 keep 得自己，譬如你健康啲啊，食嘅嘢啊，拣择啲啊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咧， 中意呢个优雅地老， 冇错， 呢个又系嗰啲化妆品牌嗰啲 slogan 嚟紧嗰个， 系啊， 唔系就系优雅地老去赚嘅钱系少过，你不如个样停喺呢个年纪啊， 系啊，唔系因为 多啲 fantasy 喺度， 系啊，唔系太可能做得到嘛。但系我觉得你未必一定需要比較，你話十年後嘅自己，即係而家自己比十年前一定更加好，只不過佢係話你嗰個轉變咧，可以係口味嘅轉變，或者你睇法嘅轉變，唔一定你而家揀嘅嘢係好啲嘅，只不過係唔同咗，即係你可能十年前中意嘅係一個長頭髮書生型嘅女仔咁樣先算啦，但十年後你可能因為好多嘅經歷或者好多嘅唔同嘅嘢發生咗，或者環境嘅轉變，令得你覺得啊，而家我反而中意一啲 拋皮野性啊， 係啦，拋皮野性或者剛烈啲嘅，係啦，中意一啲咧即係直率嘅咁樣，即係可能你係冇得直接去比較啊，但係只不過嗰個轉變好大都有可能嘅， 變到咁大 係啦。但係咧個謬論位喺邊度咧？就係當你而家喺度審視翻十年前嘅自己係咁樣樣啦，你 feel 到哇，我真係轉變咗好多，我所有嘢嘅口味啊，或者中意嘅嘢啊，甚至自己嘅性格都唔同咗啦。但系而家再叫你同时间去 predict 翻未来十年后嘅自己咧，你又会觉得即系根据呢一个嘅试验啊，你又会觉得同而家嘅自己分别不大嘅、哦，即系你已经觉得即系个谬论嗰个重点就系、是、你觉得而家嘅自己咧几乎已经完成咗啦。 嗯， 而就算你睇翻十年前嘅自己有咁大变化都好啦，你都唔会觉得十年后嘅自己系相对会有咁大嘅变化。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特别嘅地方啦，即系明明你 look back 翻，你又会觉得哦，其实原来十年可以自己轉變咗咁多嘅，但你又唔會覺得十年後嘅自己同而家係爭好遠，咁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心態呢？ 因為你未經歷啊嘛，你未行啊嘛，即未來嗰十年你都未行，你點知咧？只係都係從你當下嗰一秒鐘去推斷嘅啫。咁、但係之前嗰十年咧，你係真真正正行咗，你係知道自己行過啲咩路，同埋你之前係點嘅樣，你好清楚啊嘛。咁你對住一啲經驗或者一啲歷史，你梗係知得一清二楚。 經歷咗啦，咁樣 經歷咗啊嘛。但係之後嗰啲你都係斷估，咪又係講嚟講去又係你用緊當下嗰一秒鐘覺得自己好勁咯。 哦，會唔會有一種人係免疫嘅咧？即係例如佢望翻十年前嘅自己，佢哋哇 ，I'm so perfect 咁樣，可能都有呢啲人嘅喎。即係佢無論係乜嘢年紀，佢睇翻幾時嘅自己。佢都係一種超級自己愛自己嘅。 有除咗特朗普，我諗唔到第二個。即係佢永遠都覺得自己好勁。 十年如一日係嘛？正所謂嗰啲係。喂，咁但係呢一個謬誤咧，即係叫當下即永恆啊！即係呢一下你覺得就係永遠啊咁樣。哇！我第一下感覺就係咁弊啦。我而家許下嘅承諾係咪即係代表我十年後就會變咧？咁可能第一下你會諗到，咁我而家好愛你。 我许下一个一生一世爱你嘅承诺，咁、我就系真噶，我真系呢一刻系觉得以后都会咁爱 你。 你 许嗰刻系，我都相信系真嘅， 系咪？ 系 啊，嗱，你好有感受，俾你发表少少。 咁以后都系真嘅， 做咩吞口水啊？ 因为 吞口水， 我冇吞口水， 佢直头系眨眼， 你窒咗半秒，窒咗半秒， 又系你自己抢出嚟。 我自己话系爱，但系咧，可能经过十年之后，嗰、那个爱咧。是有一種改變了的愛， 昇華了、 昇華了 是更加好像有個更加多經歷之後，那種愛是更加不能夠動搖的愛、你明白嗎、 我當然 你當然明白， 我當然不是最明白的那 個借著手巾被他抹汗啦， 但剛才 滴到整地都汗 了，他很有同感，他衝出來好像小白那樣衝出來，是 通常如果在街上說是衝出來就多個字的， 是他是衝出來表達 他自己的， 是啦， 所以都啱嘅，即系话咧，佢呢下许下嘅承诺系真嘅、但系到十年后，佢对你嘅爱同十年前唔同咧，亦都系正常嘅、因为呢个就系人之常情嚟嘅、即系你自己好多嘢会改变咧，世界都会改变啦，遇到嘅嘢都会改变， 都两个人都会改变啦。 但系嗰个改变系点样嘅改变咧？就系你自己去控制啦，即系你自己去到选择啦，即系直头换咗另外一个人啦。第一话事哦，唔系我对你嘅爱咧，由一个激情变咗做一个温情，或者变咗做一个即系亲情咁样，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嗱好啦，你呢一个嘅理论，你就放咗喺爱情观上边咧，就咁样睇啊。如果放翻喺个商场或者唔系行嗰啲商场 ，shopping mall， 即系放翻喺办公室，你又觉得系好事定还是会引嚟更多唔好嘅嘢？即系呢一个理论、我都觉得系我好认同嘅。咁但系如果呢个理论其实一定会出现噶啦，咁出现咗喺一个办公室里边，你觉得会带嚟啲咩嘅？灾难性影响， 灾难， 我觉得是一个灾难性影响，而且每一个办公室亦都不能避免的。好简单，永远都是说你现在那一下你觉得自己当下最厉害嘛，又或者是最好，你回望你会觉得自己差。好了，那如果一个 office 里面通常的老细都是有咁上下年纪啦，当他四十零岁，那通常他的下属通常就会是年纪轻一点的啦。咁年纪轻啲嘅又会觉得自己我而家睇嘅最好，老细会觉得你谂嘅嘢好幼稚，我而家呢个年纪谂嘅先系最好，所以永远都会产生矛盾咯。所以你谂下，有边个办公室啲下属系会觉得老细做得好嘅？系唔会嘅。调翻转头，啲老细永远觉得啲下属做嘢系唔得嘅，一定系咁样，就系因为咁解咯。因为个老细觉得我经历咗咁多嘢，我而家系老细。你仲系我嘅打工仔嘅啫，咁点解你会觉得你谂嘅嘢会好过我呢？但系打工仔用佢哋嘅年纪、佢哋嘅角度望翻转头，咪又系一样？哇！我而家咁样谂嘢，我先至系最叻，我点会信你讲嘅嘢啊？所以永远就系一个灾难性嘅结果嚟，永远都系两边唔啱咯。所以有一个咧，之前政府有个 API 咧，咪话一个老板请咗个年纪大嘅员工， 哦系，我记得， 跟住咩打风嘅时候， 个老板仲喺度话，你以为我帮你，其实你帮咗 我 啊， 系啦，几时先会发生呢一句说话？就系真系打风嘅时候咯，先至会觉得佢会帮到你咯。咁但系呢个 API 而家之后有冇第二集啊？冇第二集噶。如果有第二集嘅话咧，应该就系又系变翻之前咁咯。即系佢仍然都系做翻个打工仔，老板仍然觉得佢唔得咯，就又系咁样。 咧其实电影都有啦，嗰套 Intern 咪系咯。 Intern 啦，系啦，即系搵一个年纪大嘅做一个比较低啲职位嘅工种。咁其实咧。其实佢谂嘅嘢同个老板必定系唔同嘅，因为未必同个经验有关，系直头同个年纪有关啊嘛。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好多人都会抱住一个以小博大嘅心态，希望用最少嘅投资获得最大嘅利润。咁样就为之投资有道啦。亦有人会尝试抛砖引玉，希望抛嚿砖头出嚟就可以引到块玉石。咁着数嘅事系咪真系有先？咁到底以小博大、抛砖引玉嘅英文 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来吧，要什么都应承，来吧，我什么都听命，但你别心急痴情，来吧，有事情事于事前弄清，如玉敏化点水清平，如玉普化高低我定，别要自己枉聪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先知姓名，谁若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本小姐欢迎，无谓则自明是个大情圣。 头先讲到抛砖引玉，以小博大，我哋可以用一句英文嘅谚语嚟形容呢一个状况。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这句英文谚语字面看意思已经非常似我们刚才讲的抛砖引玉。不过今次抛的东西就不是砖头了。Throw, T-H-R-O-W, 本身都是有抛的意思。引回来的呢亦不是一块玉，而是一条鲸鱼 ,whale。W-H-A-L-E 至于抛的嘢呢到底是什么呢？ Minnow 其实都是一种鱼来的，中文可以翻译成米洛鱼，当然是鲸鱼好感兴趣的一种鱼啦。所以这一句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就是抌一条鱼出去引条鲸鱼上钓啦。记住啦，抛砖引玉我们可以说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Throw out a minnow to catch a whale. 早上时间8:52，室外气温现在26度，相对湿度89%。 Tricky 同我哋成日都讲啦，话要环保啦，喺唔同方面咧都要开源又要节能啦。咁我哋而家咧用微小嘅力量，希望就可以话一啲一啲咁去悭地球嘅资源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地球咧更加环保，同埋各样嘢咧都可以持续得更加耐啦。咁你有冇谂过嗱？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应该就比较少机会经历以前喺电视见到嗰啲画面，即制水啊， 断水断电啊， 系啦，要落街停电咧，我谂大家都经历过 嘅。 咁、但系都通常 细个真系多啲，屋企系会有蜡烛噶。 系啊，我细个都系好开心啊！一停电嘅时候咧，拎晒蜡烛出嚟。 飞蚁啊，又多啲啊，呢啲都系夏天嘅回忆。通常咧停电都系夏天嘅，冬天就比较少啲停电。我印象之中啊， 又好似系，好似点解咧？ 即系停电一定系配住一个热嘅背景啊，好热啊，着住背心啊， 系嘅。 系啊，冇电风扇啊， 系 咯， 即系需要冷气的时候佢就停电啦， 系啊， 同埋停电咧，而家我发觉最麻烦嘅咧就系可能嗰啲食物嘅储存啦，即系如果你个冰箱冇电咧，跟住之后几个钟之后拎翻啲嘢出嚟咧，就哎呀，全部都冇晒啦咁，咁即系都要预早作准备啦。咁但系嗱，讲紧呢啲咧，突然之间冇电嘅情况咧，我谂近呢20年咧，香港都会预早有一个通知嘅，即系譬如我当你嗰等大厦今日停电，或者嗰一区有啲维修电路维修或者有啲水管维修咧。通常都会有个告示板告诉你，嚟几时呢，边月边日几点到几点呢就冇水啦。咁即而家就比较系咁样嘅。以前嘅人呢，我就有听过话，譬如如果系长时间冇水呢，即制水又要落去排啦，又要一系就叫楼下山水喉，楼上山水喉。咁即呢啲阿妈或者阿婆呢讲嘅故事都比较多啲啦。好啦，而家到底仲有冇人会为咗一桶水而去悭呢？ 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咧，都系用啲最悭水嘅方法，好似文雪咧，你将个水喉咧扭开少少，等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唔计水费。 我都有个朋友系咁样嘅， 即系我阿婆 仲一齐住嘅时候啦，仲再生嘅时候，佢又有咁样教过咯。我印象之中，咁我唔知呢一招系咪真系 work 啦吓。 嗱，我有一个屋企识得嘅长辈啦，都系老人家亲戚嚟嘅，佢都系教阿 O 呢一招。嗱，第一样嘢记住咧，就系要熄咗屋企嘅热水炉先。 哦， 系啦，因为如果你开咗个水喉少少咧，若果你唔系扭得好正去冻水嗰一 part 咧，或者因为有时咧唔知点解好古怪啊，嗰啲冷热水设备咧，有时咧伤咗，明明可能右手边系冻，左手边系热咁啦，咁你明明教开个水喉嘅时候咧，你系开冻水嘅，佢又会唔知点解 click 到嗰个热水炉嗰个掣，系啦，即系有时会用耐咗有呢个情况，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熄咗屋企嗰个热水炉嘅装置先，以免你咧就算唔使交水费，变成要交热水炉。 系啦，一阵交咗电费，或者你电热水炉用电诶啦， 煤气炉 用 煤 气啦， 系啦，咁呢样嘢啦。咁第二咧，欧嗰个咧系真嘅。嗱，试完我以前识得呢位老人家咧，佢系点做咧？佢夜晚黑咧半夜，因为佢有个习惯系佢会半夜起身去洗手间嘅。 哦， 咁于是乎咧，佢就 可能都唔系习惯，佢身体嘅状况，人老咗啦，妈咪你唔知啊，阿叔点解要起身几次咧？咁 嗱，即系总之佢就半夜本身会自然醒啦，咁会经过厨房，咁佢发觉咧，原来咧。大概是夜晚黑十点钟开始去到半夜两三点。只要他摆一个水桶在这里，刚才我讲的是真的，真的一滴滴的滴水，大概五个钟头左右呢，他就可以换另外一些装置，譬如可能水煲啊，哦，大的以前不是很多的旧式的针茶壶，似人家现在的茶餐厅的热水壶那样的。 铁那些 是啦，很大个，好像人家煤气那些桶那么大罐那些水壶，他就拿那个去装。咁跟住呢，他说大概去到第二朝早咧，佢去神運咁上下嘅時間咧，又可以裝滿一 桶。咁佢咪好似好緊張咯？為到滴水呢一樣嘢，或者即係為咗慳水呢一樣嘢啦，或者慳水費啦。其實說穿你水又冇慳到，因為佢最後都要用噶嘛，即係滴出嚟啲水。但係佢為咗慳水費呢一樣嘢，會唔會覺得自己又要成日記住呢，又要成日記住路 咁樣？ 嗱，佢可能就真係老人家冇咩細藝啦。咁佢又 OK 嘅，即係如果好似我哋咁樣咧，仲要咁緊張半夜起身校定个闹钟， 到啊，一定 系啦。你又会惊，喂，如果阵间个水桶满咗，我哋唔记得换，咁点算啊？即系我哋就呢啲隐忧，佢哋就冇 水又倒翻出嚟，咁咪变咗浪费咗食水。 佢哋就好 relax 嘅，即系觉得总之换都系换啦，换唔到就都冇办法噶啦。咁因为始终佢都有个去水位噶嘛，个星盘。好啦，嗱，呢一个就 系 老人家嘅智慧啦。近来咧，我见到外国咧都有一家人都系用一个好悭水嘅智慧。嗱，以前咧我睇过啲电视节目就系话水咧，你点样能够用到尽咧？就是可能用了它用途一之后就用到它最后尾，即是有不同的用途啦。 即洗米那些水不要即刻倒了它， 就 淋 花， 又派来淋花， 洗 啦，冲厕所等等， 或者抹地，或者整其他东西。好了，英国的这一家人，一家六口，有大有小，有大人有小朋友。好了，他们很环保的方法是怎样呢？每一日六个家庭成员只是用一桶水冲凉啫， 哇！点做到啊？ 仲要用嗱，仲要系用同一桶水冲凉。嗱，咁佢哋嘅计算方法就系点样咧？就系首先佢哋用一啲非化学成分嘅嗰啲叫做肥皂啊，即系唔好话好多泡，因为你都想象得到，如果嗰桶水本身第一个人用嘅时候已经系成桶都系泡，或者你整到佢好高好污糟咁样啦，你都基本上好难可以再用下一个用途或者其他人去用啦。好啦，基本上咧都系用一个类似人哋咧出去野外露营嘅时候咧抹身嘅方法，即系就唔系成桶水照头淋嗰种，而系真系用毛巾咧， 即系搽咗啲头先讲嗰啲 organic 嗰啲番碱粉或者番碱嘢，咁你搽完之后就即系总之成个身就会爽啲啦，即系冇咁黐立立啦已经。 然之后咧就再即系轮流咁样去过水啦，过清水，六个人只系需要用一个桶嘅份量啫。 咁干唔干净啊？佢哋皮肤有冇事啊？ 嗱，佢哋咧声称系冇事， 系好 咗 添啊！ 咁我要试试 啦， 系冇事嘅。嗱，不过事实上咧，系咪真系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咧？就唔知啦。咁但系佢哋咧，系因为咧屋企嘅住农场嘅，咁啊觉得咧个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近呢一年咧，可能疫情影响咧，各方面都真系有啲需要去开源节流、节衣缩食嘅情况啦。咁佢哋就选择咗节流，就由自己自身开始。于是乎咧，六个人用完嗰一桶水冲凉之后咧，就好似头先阿 O 你所讲啦，将嗰桶水咧再用去其他嘅用途， 淋花咁样，或者冲厕所咁样， 系啦，又或者系抹家居啦。即系如果佢唔系污糟得太过分嘅 时候咁、哦、样，咁都系一个用途，亦都系一个环保悭水嘅方法嚟嘅。 几好啊！如果一家六口可能就礼计啲， 系我觉得 三口都几难，可能都真系做得到嘅，即系爹哋妈咪加一个小朋友，咁、嗯、可能就即系用翻芭比呢个方法，可能帮到手啦。咁但系即系应使得使啦，同用钱一样啦，就唔好为咗悭而悭嘅。 保持干净啊，最紧 要 啊， 系啊，注重个人卫生都好重要噶。 在喇沙利道亦都影响到亚街路街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路明道。另外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就是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着北角码头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南昌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海丽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着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都在喇沙利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讲我一定要同你割席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试我喎、 啊。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啊，搞到地下成地积水跣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早晨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美股继续做好啊，道指有得升，升238点啊，报34113点。标普500指数咧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67点啊。越嚟越多嘅证据显示咧，美国企业咧正正从严重嘅疫情之中咧恢复元气啦。预示咧2021年啊下半年咧整体经济咧继续强劲反弹。数据显示咧，截至上个星期五咧，标指成分股公司之中咧有 86% 嘅公司咧，第一个财季盈利超出预期啊！如果呢一个水平继续维持第一个财季结束嘅话咧，就会系2008年以来最高嘅比例啦。所以令到咧股神巴菲特啊，投资旗舰巴郡咧，上季嘅经营日利咧，亦都大增咗20%，咁啊，令到巴郡嘅 B 股股价咧，全日升 1.66% 啊，吓，升幅咧十分惊人。巴郡嘅投资组合就升啦，唔知咧咁多位啊神光嘅听众，你哋嘅投资组合有冇得升呢？ 射箭呢项运动相传就系起源于英国亨利国王八世时代，到今日射箭运动已经成为咗奥运嘅项目噶啦，射箭亦都建立咗特定嘅设备作为比赛嘅规则。弓箭除咗弓之外，原来箭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噶。箭主要都有五类，喺今日咧经常用嘅例如系木箭啦、玻璃纤维箭、碳箭、铝箭同埋铝碳箭。呢五款嘅箭各有优点，例如木箭咧平咯，不过咧就唔能够好精准咁样同弓去到配合。玻璃纤维箭啊，容易剪裁同埋配合唔同嘅拉力啊，其做得几好嘅，不过咧容易烂。去到铝箭啊，容易量产，即系可以大量生产，不过缺点咧就比较贵。碳箭咧就可以高速咁样射出去，不过咧就非常容易烂添。好啦，碳铝箭佢可以高速射出，缺点咧就系非常非常昂贵。嗱，五种嘅箭都系封箭游人，如果你去射箭嘅，想试最快嘅定系最普通最容易烂嗰只咧？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袁太。早晨，袁太。 早晨啊，阿林慧。 早晨， 女。 知道你今个月份咧有一个喺你生命之中好重要嘅男人，有啲特别嘅日子。 系啊，我老公啊，5月19号生日啦。 哦， 仲系 诶， 佛诞佛诞添。 吓，咁系咪可以全家人放假陪佢啊？ 系啊， 嗯， 佢咧就最中意食乳鸽。同埋榴莲， 系啊，生日系咪会特别整呢啲嘢俾佢食咧？咁 系啊， 同埋都会开开心心一家人聚埋一齐庆祝啦。 系啊， 嗯，咁我都祝你先生咧生日快乐，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可以成日咧都同自己家人咧开开心心咁生活同埋相处啦。 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袁太， 好， 拜拜， 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定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飘雪，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合作我乐意，饭后你即无还你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红飘雪，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早晨啊，小明医生， 早晨 李医生， 今日啲声点样啦？而家戴咗个透明嘅口罩，唔知啲声出得好唔好？ 诶，系有少少蒙蒙地咁样咯， 系啊， 兜一兜住咗， 系啦，即系个问题咧，就系你发觉咧，即系如果你喺演艺方面咧，譬如你喺台上唱歌，你戴住个透明口罩，戴住个普通嘅蓝色口罩，同埋呢一顶口罩。嗱喺台上你可能自己唔知嘅，因為嗰啲 feedback mon 咧聽個把聲係咁上下，但係如果係睇聽眾觀眾喺台下邊咧，可能聽唔到啊，聽得個好似音樂聲咁大，點解個人聲咁細嘅咧咁樣？咁所以凡親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以後呢啲咁嘅情況，台上就戴口罩，台下都係戴口罩，但係唔該揾啲工作人員喺台下聽一聽， mon 住個把聲先 啦。mon 住把聲，立刻咧就通知後台，啲聲點點點點，咁啊呢個最好，我諗真係冇辦法㗎啦。 交翻俾相關嘅專業人士去處理咧啲聲響嘅問題。 係啦，嗱而家換翻個， 係 啊，即係常用口罩啲聲又唔知點啦。 因為又好啲喎， 咁樣清啲喎，反而係啊，即係冇兜住咗。 係啦，咁我覺得咧，應該係戴啲唔好咁厚身口罩啦， 係 嘛？係一唱唔係你係一唱歌好辛苦，你以為要啊夠聲大力大力大力咁樣咧，可能拆曬，但係效果咧就不及較為一個薄啲嘅口罩，唔係話唔合格喎，係薄啲嘅口罩，好多款嘅。 系咁啊！而家最近戴住口罩嘅时候，就尽量大家行街嘅时候就唱少两只歌啦。 唔系，而家最难咧就系，譬如你戴住个耳封一路讲电话。以前咧，你一路行街坐车讲嘢咧就唔想大声。而家讲嘢边知 好似怒气啲咁样啊！ 好嚟啊！但系周边啲人咪听晒你讲嘢咯。有阵时想听你讲啊吓，崔杰同话今晚煮咩餸啊，诸如此类。咁啊就系咁样。好多好得意嘅問題嘅，好真就係嘛？嗱，有一個咧，我又想提一提啦。我哋成日話係少人打針，好多人係想打，但有人唔俾佢打喎。嗱，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問題。而家咧有好多啲後生啊、中年嘅啲仔女，好錫爹哋媽咪。但系佢哋又驚疫苗有冇副作用咧？嗱，我唔係好中意副作用呢個字，我中意用反應，因為打針緊有反應唔出奇。小朋友打針會發燒，可能又遲啲又出疹咁樣，根本咧個習以為常，冇嘢咪係正常啊，針口痛正常啊咁樣。但係而家有啲藥誇大咗啦，個反應誇大咗，廣為報導，我認為唔係啱。但系咧就唔需要驚得咁緊要。好啦，咁啊啲子女就好擔心父母嘅健康，但系又話你千祈唔好打。我真係問過有一個， 有啲家長係真係仔女咁樣同啲家長講啊， 你千祈唔好打。如果你打咗有事咧，我就唔理你噶啦。 哇！ 真係咁嘅語氣。嗰個老人家對住我，即係眼淚都飆埋出嚟。 但係佢個仔女都係出自一份愛啊，即係可能係、這個，可能係， 可能係呢、這個我哋唔知道。但係你變咗咪冇咗人權？你哋又係講人權？喂，佢自己想打， 但係又唔俾佢打。 咁、那個父母好難為噶嘛？無謂即係得罪啲仔女啊，係嘛？咁變咗又係少咗一橛人打，我都唔知點好。 唔係，其實呢樣嘢以前都係咁樣發生㗎，即係以前咧嗰啲細路仔細個嘅時候咧，佢哋想去打波，阿媽就話我唔俾你打。跟住佢冇得打啊嘛，咁到而家大个咗啦，仔女，跟住到家长想去打针嘅时候，你想打针啊？我唔俾你打，你一样 报复 性心态啫。 报复，所以呢个咧，我谂即系要大家要调解一下，希望大家放松啲咁得，即系大局为重。我觉得有阵时系唔系为自己，为众生啊？呢、這个众生好紧要嘅。因为你帮咗手，越嚟越多人打咧，我哋嘅保护力就多啲。无论你打边一只，系嘛，都系会系应该系有效。喺暂时嚟讲系冇办法，疫苗我哋系主动出击，只有疫苗呢个办法。咁所以唔好咁惊，系嘛。即係有陣時你諗得太多咧，咩都做唔到。唔使理佢係泰國米啊，定東北米啊，定日本米。有饭食食住先啦，横掂你听日都要再食噶啦， 系嘅， 系嘛，就呢个系咁样。好啦， 讲开老人家咧，嗱年纪大咗，好多时候就听觉有问题。 嗯， 好多时候点解话哇啲听觉嘅特别嗰啲中心咁鬼好生意嘅咧？ 嗯， 啊，又或者喺啲电器铺你都买到啲咁嘅听觉嗰啲 助听 器。助听器咧，一分钱一分货。 嗯， 吓，譬如你话有啲。较为平啲嘅咧，而乜声都收埋 ，VV 声啊，周围啲环境啲声收埋，好贵嗰啲，7万8万一副嗰啲咧，就系个声靓好多。嗱，但系无论点样咧，如果你听觉有问题咧，长者都要揾呢、這个。助听器去帮帮手噶。 啊，不过咧，我都有试过嗰阵时，我婆咧，氹咗好耐先肯戴。即系老人家咧，佢虽然知道自己听得唔系几好，系啦，但系你要佢驮住部机咧，佢又好抗拒。啊，搞咗好耐啊，真系。 佢系觉得辛苦定还是系唔中意戴咗耳机之后听到嘅声咧？ 佢唔中意有嚿嘢楞住咯， 即系好似话我老啦，我 听 唔到。 又 一个 呢个唔系净系呢样嘢喎。攞支拐杖都 都系 好得意啊！譬如啊，我自己脚痛啊，梗系揸住支拐杖帮帮手啦，冇问题噶，我觉得吓、 嗯 啊。但系原来咧，去到咁上下，好多老人家就唔肯，觉得佢系一个年老体弱嘅象征。系啊，其实有乜所谓啫？嗱、啊，不过你可而家可以同我哋讲，而家发觉咧，如果你嘅听力冇咁好，越嚟越衰嘅话咧。你个认知能力嘅衰退又快啲嘅， 嗯， 认知能力你其他啲想嘢啊诸如此类一定会衰啲嘅，因为听觉嘅问题。 因为其实如果你听唔到嘢咧，可能你讲嘢都少啲，因为你冇即系都 唔 系啦，接收唔系好到啲资讯 咧。呢个真嘅呢个，咁啊即系有亦有研究做过，如果你听力衰退同埋视力衰退咧，就两回事。因为长者视力衰退咧，好多时候最常见咧就系白内障啦。咁白内障几乎去到咁上咧，就实有啲睇系严重定话唔严重嘅啫。咁而家好简单嘅啫，啊白内障有事咪做手术咯，换咗入面嗰个身体嗰个眼镜咯。咁、 嗯、 但系原来嗰个系原来好大学问嘅，啊一只眼只要。啊、做遠視一隻眼咧就近視同埋中視、嗯、兩個唔同喎、啊，原來、嗯啊、不過呢個我都要慢慢學。 嗯、 好啦，咁啊，如果咁啊，發個研究發覺咧，你係視力開始衰退咧，冇乜影響你嘅認知能力， 嗯、 但係你聽力衰退咧就影響。咁、 哦、 所以一定要搞好你嘅聽覺。 係 啊，無論你話平貴啊諸如此類咧，都要諗一諗，做一做。咁啊，所以呢一个又系一个方法，劝长者戴耳机。 嗯， 啊呢个即系喂，你第时啲认知力冇咁好噶喎，你谂嘢都谂唔到，打麻雀都慢啲噶喎，咁啊，啊诸如此类。 系听唔到人哋讲砰咁样，所以都系戴翻清楚啲。 呢个紧要，呢个 好紧要噶，呢个 防出冲咁。 系啦，嗱，咁啊，另外咧，长者又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血压低，系乜嘢血压低呢？就系、是、坐喺度起身，突然间所谓英文就 postural hypotension， 系即系又话因为个姿势影响。嗱、凡亲一个年纪一大咗咧，去到60岁以上咧，发觉咧20%有呢个问题。 嗯， 坐喺度冇嘢，瞓喺度冇嘢，突然间起身咧。血压就低咗， 但系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嘛，医生。 踎低起身见头晕，唔使啊，你都会啦。 系啊， 我都会啊。 我而家会 啊，因为啲血咧就未曾够泵到上去个脑嗰度。 嗯嗯。 但系咧，即系年纪大咗啊，咁样就会更加容易啦。咁点样先至系呢啲咁样嘅位置？血压低咧，如果踎喺度，唔系用踎喺度，坐喺度或者瞓喺度，一起身咧。你个喺3分钟之内啊，3分钟内血压上压系低过20mm， 3分钟之内 系啦。点解咧？我等再讲。咁啊，如果你个下压咧就会影响多过10mm。 嗯嗯。 啊，即系譬如你瞓喺度嘅系上压系140， 系 一起身喺3分钟之内咧系变咗120或者再低啲咧，呢、這个咧就系、是、有啲。血压低啦，即系血压因为个位置影响嘅。嗱、通常咧佢将佢分两方面，一个咧就系、是、3分钟之内，吓呢啲3分钟之内咧 就叫做经典 classical 的血压低、如果呢是多过三分钟后才有这个效果呢，就叫延迟的血压低、就是通常我们都是讲典型那些、三分钟之内这样、影响第影响呢，这个会影响个人，当然你说行路啊，影响你个体能啊，影响你的平衡啊，那些这样。如果你突然间一坐低一起身你就血压低呢，你很容易跌。同时呢发觉这些这样的血压低呢会影响你的心脏的。包括你会有可能有心力衰竭啊，包括冠心病啊，或者这些影响的心跳啊，这样。最常见的就是什么，一起身哎呀好晕啊，这样。突然间跌咗落地乜都唔知啊，咁样。咁所以尤其呢係啲朝头早起身一起身就晕呢，呢啲真係要小心啲啦、好啦，如果有呢啲血压低係点样样嘅话呢，我哋可以点样做呢？当然你要睇医生，睇清楚你有冇咩特别嘅病。因为如果你有病呢，唔係淨係话普通呢啲咁样嘅晕啊，嗰啲咁样咧，最惊你有冇好似会唔会你有糖尿病啊？因为糖尿病又系特别容易有呢啲嘅问题出现噶。帕金逊症又系会有嘅。帕金逊咧差唔多三分一。糖尿病又有相当人系咁嘅问题，呢啲咁样。咁啊，当会有验下血啊，check 清个心电图啊，呢、這个心脏呢个超声波，睇清楚晒。主要呢我哋希望呢有冇嘢啊，有病呢就醫病。譬如你係根本发觉有啲贫血啦，咁咪醫贫血啦，係咪、但有啲嘢呢，如果你係因为药物影响啊，又或者你啱啱呢就係有啲感染啊咁样呢，你就係睇个咩事，你係做乜嘢事。最紧要呢就唔好话企得太耐。有阵时呢食完一好大餐好饱呢，又会有啲咁嘅容易出现嘅，系饮酒啊，唔够水分啊，环境好热啊，即系或者一路冇大便啊，系咁谷大便咧，亦都会有影响呢啲嘢。咁至于药物咧，我哋较为少用，但系亦都有嘅，咁呢啲系关于呢个血压低嘅问题啦。 唔该晒医生， 多谢你医生， 好，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明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咧，而家有 cousin 罗启新啊，早晨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啊，哦 Kitty， 大家好， 你好啊 cousin， 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啦？ 先啊，李医生与你们啦，咁啊今晚咧七点搭七咧就医生与你啊，咁啊医生与你咧就系会讲下呢个哮喘啊，今晚咧就系第二集啦，就会讲下嗰啲咧即系吸药嗰啲方法啦，同埋成效系点啊，即系成日听到嗰啲人咧要。即係嗰啲氣咧，成日都會咧就要揾翻嗰支嘢，唔得啦咁樣啊，好緊要啊，因為個氣管會收縮啊，會攞命噶。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地方咧就係麻煩啦嚇。以前細個咧就係肚痛嘅時候咧就肥肥嚟嘅，咁啊嗰笪地方咧就會大腸啊。咁啊大腸癌咧就係即係致命嘅癌症第二位啦嚇。咁如果你及早發現咧，嗰、那個 嗰粒咁嘅息肉咧嚇，咁就會即係順便做埋啲剝離手術噶。咁今次咧就會講下咧大腸癌啊，呢四期嘅大腸癌咧係究竟係點樣去到對付佢嘅？咁今晚咧八點鐘咧去到時點三十一咧，今日咧5月4日咧就五四運動啦。頭先喺我哋嘅上集停車場咧都有個升旗儀式啦。咁但係五四運動咧，大家就知道咧係同教育有關嘅，就有兩位人士咧，蔡先生同埋德先生。咁蔡先生即係咧講 science 啦，係嘛？德咧就是、democracy 啦，咁啊即係佢變咗做呢一個中文，咁啊即係講話啊，除咗呢一個科學啊同埋民都要注重呢個民主啊。咁今晚咧4:31咧就係、是、又會有一個 Facebook 直播咧，就喺5:00嘅，咁啊請嚟啦陶傑啦。即係時事評論員陶傑啊，同埋咧就係教聯會會長啊，港區人大代表咧係黃坤如先生，咁啊兩個咧就會雙雙討論一下呢一個教育問題，當然係香港嘅教育問題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個日常8:30，日常8:30咧區區小節咧，我今晚。今日讲呢个慈云山啊，咁我一睇咧，我仲以为系讲紧呢一个啊，即系感觉上咧系呢个70-80年代即系狮子山下嗰啲剧情嚟嘅。因为慈云山最近咧出现咗咧有关公德心嘅问题啊，系有人掟屎啦，同埋将屎尿抛落街，令到街坊中招啊！ 哇，仲有呢啲嘅， 仲喺唔同嘅地方咧发现死鱼啦。唉，真系哇，好攞命啊吓！ 咁要探讨下，即系不能够有嘅持续噶嘛，系咯。 系啊，咁啊，去到咧呢一个9:30啦，就有历史二三事，点解工程又出事就嚟啦？哇，今次咧有一个大船咧撞向地标啊！喺呢啲以前我哋都觉得好哇好刺激嘅，大家咧网上面好多。不过我哋有专家解释俾你听，点解会发生嘅？ 唔该晒，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英国伦敦出席七大工业国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西方无意压制中国。布林肯和英国外相蓝韬文会谈后见传媒，布林肯说西方的目的并不是要围堵或者压制中国，而是要捍卫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布林肯又谈到和俄罗斯的关系和北韩核问题，他说美国希望和俄罗斯维持比较稳定的关系，不过要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怎样行动，尤其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做法。布林肯又敦促北韩把握机会，透过外交途径打破核问题的僵局。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輸入病例，包括來自四川、廣東、上海等地。內地至今一共有97,140宗病例，4,636人死亡，現有確診病例325宗。另外，內地再有20宗無症狀感染個案。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如果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数维持低位，很有可能从6月21日起撤销社交距离限制措施。随着疫苗接种计划进度良好，英国疫情缓和，至今已经有大约52%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1/4人打了两针。根据政府制定的解封路线图，将在今个月17日进一步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容许酒吧和餐厅恢复室内营业，亦可能开放部分海外旅游。约翰逊同时表示，从6月21日起，现行的1米社交距离规定很可能废除，但他说仍然要看数据和看疫情发展。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崔杰彤， 乜嘢事啊？ 公开试期间有啲乜嘢想同考生讲呢？ 各位俾心机，最紧要系冷静啲，太紧张会吓亲自己，吓埋人哋啊！ 系，咁仲有啲乜嘢同家长讲啊？ 都系冷静啲，太紧张会吓亲自己，吓埋人哋噶。 又系，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听晨光第一线就会轻松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唔同方向啫。一个人的地位是怎样界定的呢？正所谓人靠衣装嘛，先敬罗衣后敬人，看下他有什么行头在身。着得身光颈靓，又或者着到牛髻笠髻，你都会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对他呢。你又讲得没错，真的会用两种态度，但是你用哪种态度对哪种人呢？着得好一点，我对他好一点，着得差啲，我梗系对佢冇咁好啦。你又系咪咁样睇一个人呢？早排我经过尖沙咀，见到有一架名贵开篷跑车喺我身边经过。名贵跑车已经系高收视噶啦，仲要系开篷噃，所以街上边好多人不其然将视线望向佢。特别系呢啲时候，坐住开篷车，感觉好似疫情同佢完全扯唔上关系咁。觉得周围的空气可以安全呼吸的。揸车的这位哥仔亦都着得行头十足，着晒西装打埋呔，同呢架名贵跑车非常配合。你又唔好好似以为呢样嘢系必然嘅，唔知点解好多时我哋见到一啲名贵跑车，揸车嗰个通常系一个大肚腩、头发稀疏嘅大叔嚟嘅。衣着斯文，跑车迷人，这个套餐在哪里找？你见到这样，直头觉得他是一个上等有修养的人。当这架跑车停在红绿灯前面的时候，这位哥仔突然拉低口罩，点起香烟。当转回绿灯的时候，他就将这支只是吸了几啖的香烟随手抌了落地。他真是若无其事地随地抛垃圾。见到这个画面，你对这个套餐的看法会不会有些改变？表面的包装真的可以呃到我们，无论他的感觉几咁上等人，但是他的行为实际一点都不斯文。就算他不介意随地抛垃圾罚款那千几元，做人都应该要有公德心。 更何况在这些非常时期，公众地方随意拉低口罩，只是为了自己高兴，个人满足，是不是真的对吸烟的瘾头大到这样呢？等多一程车的时间都不得。不过可能只是得我是这样想，因为其他人仍然用一些非常羡慕的眼光望着他，外表的优势远远胜于内涵。我即刻望翻自己，一件 T 恤，一条穿窿牛仔裤，一对就嚟烂嘅波鞋，孭住一个日渐褪色嘅背囊，就算行喺你身边都唔起眼啦。我喺度谂，系咪应该即刻翻屋企换翻套衫咧？当然我冇咁做啦。与其花时间去改变我嘅外表，不如用啲心机丰富我嘅内涵啦。我谂到呢度嘅时候，呢架名贵开逢跑车向住西边走，我向住东边行。好明显，我哋系两个完全唔同方向嘅人。其实佢只系随地抛垃圾啫，我会唔会谂多咗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宁愿少日餐，是当钱米悭。就算水干几大要撑，如果识着衫，泥掹冲正翻，做嘢亨通包冇话难。人人无论富或贫，都要晓得装下身。只要着得好款，开声屋都震。有冇现款冇人问，皮鞋明亮。记住领呔花要新，军舰宝尖沙咀通街光棍，皆因先敬我以后敬人。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算水干几大要撑，名厂撇架单，来佬出产，任我点拣都冇话烦。人人无论懒或勤，都要晓得装下身。睇你衣冠不整，差佬都掹警棍，当你系贼要盘问。注重洋服嘅流行。买楼皮要真，希尔顿摩罗茶都讲声，皆因先敬我以后敬人。宁愿少日餐，是当钱米悭，就算水干几大要撑。如果识着衫，泥掹冲正翻，做嘢亨通。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嗱，今日嘅吹神厨房咧，我就要多谢一啲网友嘅。 边个？ 点解咧？因为你知道我好中意加入嗰啲群组啊嘛，乜乜关注组，乜乜关注， 高同埋烧麦关注组， 仲有 all day breakfast 关注组啦。 但系烧麦关注组开始有啲变质。 吓、啊，点解？ 因为佢铺咗做 gym 嘅图片出嚟、 啊， 我唔系好中意。 咁唔得，应该踢佢出 group、 啊。系啊，但系佢版主嚟，好似系。 哦，系咩？ 个版主，因为咧，你加呢啲咧，就令到人哋减少食烧麦嘅意欲啦。咁你減少食燒賣肉，我唔需要加入燒賣關注組、啊 哦、因為其實食燒賣都唔係唔肥㗎，都肥㗎，係啊，因為之前好多人都 話唔使 好多嘢都肥啦。 唔系咁，所以佢 赤裸讲出嚟。 但系调翻转，佢又咁讲，即系你咁中意食烧卖咧，就提醒你做下运动，系啦。如果唔系就越食越肥噶啦。咁啊，我今日咧就 真系有咁嘅需要。 点解要多谢网友咧？就系我又喺一个群组里面咧，就系类似讲嗰啲今晚食乜餸啊咁嗰啲咧，就揾到一个好主意啊。咁我就想喺度咧同大家分享，而呢个网友咧亦都好好咧，就因为太多人都哇见到张相已经流晒口水啦，就问食谱食谱食谱咁样，佢咧就真系手写咗食谱出嚟。咁呢个系咩餸咧？就系油盐水花甲鸡煲。嗱，油盐水花甲咧，我自己已经好中意食噶啦。 但系食咗落鸡煲，未俾啲鸡煲酱沟埋咗，或者鸡煲嗰个味道。 佢并唔系用鸡煲酱，佢真系用翻油盐水花甲嗰个汤。 哦， 咁再加咗啲鸡翼落去，咁嗰啲鸡翼预先腌咗啦。咁、哦、其实佢就唔会系浓味，即系你出去食嗰啲。 即系唔系出边嗰啲诶鸡 煲 嘅感觉，就变咗咧有啲清鸡汤加油盐水一啲海鲜嘅精华加咗落去嘅汤。 系啊，系啊，哇！我见到觉得好好味喎、 啊，哇！要落粉丝喎、 啊， 呢、這 个有啊，我有落粉丝啊。咁咧点做呢？好简单啊，鸡咧就斩件啦。咁你中意你其实可以买嗰啲雪藏鸡翼咧，我自己几中意，或者甚至你买嗰啲雪藏鸡翼咧系冇骨嘅，咁就啖啖肉。 有阵时去血好麻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难搞啲， 过一过水咯咁样。咁啊花甲啦，一斤花甲，咁啊跟住咧就有啲配料嘅，配料有咩咧？娃娃菜啦，少少香芹啦，咁啊姜几片啦，亦都有啲蒜头啦、紫天椒啦、芫茜你可以落可以唔落嘅。咁啊仲有头先阿 O 讲嘅重点就 系 粉丝，因为佢吸嗰啲咧，仲有大头菜，即系嗰啲最好味嗰啲够咸啊，吊一吊味啊。咁首先咧，你就将嗰啲鸡咧腌好佢，大概系30分钟左右啦。咁啊，大滚水咧就落啲花甲，咁啊灼到佢开口咧就可以攞翻上嚟噶啦。咁啊洗干净佢啦，咁啊跟住咧就将啲娃娃菜就灼熟之后咧就摆入个煲里面。咁、 嗯、 用镬咧就大火就落少少油，就将嗰啲料头，即系头先讲嗰啲姜啊、蒜头啊、紫天椒啊咁样爆香佢。咁啊加少少水、嗯，一碗水啦，哦、或者你中意咧可以加少少鸡汤嘅。咁啊放一茶匙嘅椒盐。咁啊，加少少胡椒粉，即系做咗个汤底系啦。咁、嗯、然后咧就放嗰啲腌好咗嘅鸡落去，慢火咧就煮佢10分钟。咁慢火咧，佢啲肉就冇咁咸。 啲火候要控制得好咯。如果唔系，因为本身咧海鲜就好容易熟噶嘛。 系啊， 佢开壳未得咯，花甲啊嘛。 系啊，所以就系淥咗佢，捞翻起佢。 系啦， 系啦。咁跟住你就处理个鸡同埋个汤。咁、嗯、最后咧个鸡熟咗啦，你就将开咗口嘅花甲先至摆埋落去呢一个煲里边。 哦，這个几好喎。 粉丝就煮3分钟系啦，最后咧加少少麻油，加少少芫茜，咁、嗯、就搞掂啦。哇，我觉得呢个餸非常正， 无敌啊！呢、這个重复多次个名字就叫做啊 油盐水花甲鸡煲，今晚可以试试佢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我头先咧听完你讲呢一个鸡煲之后咧，我最记得嘅系娃娃菜啊，好中意食呢个菜噶。 哦，正啊，各取所需。咁、啊、我哋唔会争食，你食娃娃菜，我食粉丝，崔杰同 食 花甲，睇下阿小白同埋钟哥会唔会食埋鸡。 我哋唔使去啦， 系啦、 啊，你哋食晒咯，娃娃菜食咗， 系啊， 鸡又食咗，我哋食个煲啊， 系， 咪系咯， 仲有汤噶嘛， 饮汤 都冇诚意啊， 系啊， 哦，多谢你、啊， 精华嚟噶。 嗱，头先嗰个咧惊住唔够食，又或者食饱咗想做下运动咧，就可以听下今朝早享乐时代嘅呢个分享啦。我想问下你哋几位咧，有冇试过曾经咧喺一啲室外嘅地方做一啲集体好多人一齐嘅运动啊？ 哦，有啊， 例如咧， 使唔使嗰啲又要咩破健力士纪录嗰啲咁样？ 我唔使，唔使去到咁样， 一齐跳绳嗰啲咁样。 唔使啊，即系如果你话我知你有去跳广场舞啊，又或者系有去公园一齐舞啊，剑、嗯、都得嘅。 系，我依家咧啲广场舞咧，我楼下新兴咗啦。咁我 兴咩呢排？ 未兴跳广场舞 BTS 啊嘛。 吓 ，BTS 跳广场舞？ 唔系播出 BTS 嘅音乐、哦、跳广场舞。 即系舞步依旧，音乐转 唔俾啊！ 潮流 单一， 一班人做，我又冇真系试，系真系冇试过。 系啊， 即系呢种话一班人喺一个地方做运动， 系十几个咁样， 十零个我有试过喺户外度做瑜伽咯。 哦， 我冇试过。 我都冇试过，所以我都想试下，因为我见到咧最近有一个咧，嗱呢个系我成日都去嘅地方嚟嘅，就系赤柱啦。我基本上咧由以前拍拖去到结咗婚之后咧，有啲乜嘢谂唔到去边度嘅消遣咧，我就去赤柱噶啦。 因为你唔闷噶， 唔闷啊！你次次去食唔同嘅嘢，行唔同嘅地方，影唔同嘅相，就唔会闷噶啦。 即系你永远觉得自己系游客。 是啊，咁我真係游客嚟㗎嘛，我虽然都係住本地，但我唔係住喺嗰区嘛。咁所以就都有特别留意佢嗰度嗰啲活动。咁近来呢发现咗有一个呢，我觉得都几得意，就係呢集体做瑜伽。 咦、哦、真係去呀。我见到阿冯允谦都有去瑜伽嘛，係呀，好似 我又冇留意。 有啊， 开始咗㗎啦。 有啊，上个礼拜开始㗎。 嗱、哦、佢呢就係、是、由呢个5月15号开始。嗱我讲我呢个啦，阿 O 嗰个系另外一个运动。 可能每次咧，其實赤柱廣場都有瑜伽做嘅，都係啊，枕柱都喺嗰度做瑜伽， 跟住都見到 J 風喺嗰度做， 係啊，可能係 咪唔知啦？ 仲有林德信啊，應該可能 係啦。 哇，咁要去喎呢啲？ 有冇陳德信先？ 陳德信， 你漏下佢 啊！問一問佢啊！ 你漏下佢一陣間轉頭。 我哋電台嘅阿信啊，陳德信 都係賣點嚟㗎。 係啊，嗱咁咧就五月開始去到七月咧，咁佢唔係個個禮拜有嘅，佢某啲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嘅瑜伽，叫做喺赤柱廣場出邊咧，就係俾人咧免費可以參加嘅。嗱，佢雖然咧佢都有啲章則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完全冇曬一啲規則咁樣任人去參加啦，都要報。名嘅，咁你就可以咧报咗名之后，佢其实咧个原理就系你本身交咗个按金，因为就惊你啲人报完名之后个个都唔去啊嘛，系啦，咁佢预备晒嗰啲嘅瑜伽席啊或者啲物料喺度啦，咁但系你去到现场，只要你报翻名嘅话咧，佢就会转翻做一啲嘅现金券俾你嘅， 可以用得翻嘅， 系啦，同埋咧你如果真係去到先報名咧，亦都可以攞呢個消費嘅單據咧，去換一個做運動嘅名額嘅。 但有冇話赤柱邊個位啊？ 赤柱廣場咧， 係啊，直頭就係赤柱廣場出邊嗰啲空白嘅地方咯。 你諗住喺邊個位啊？排檔嗰度，我哋食車仔麵有個位咧。其實我嗱 ，Barbie 講得啱啊，我都幾中意赤柱，但我中意舊嗰邊咯，即係賣啲 市集嗰邊 Hong Kong I Love HK 嗰啲， 好多 遊客衫 嗰 啲咧， 正啊嗰啲係。 其實真係好似遊客嘅，覺得自己唔知你哋兩位有冇去過。中國嗰啲位， 我咪話去完之後，我覺得自己係遊客咯， 係啊，好正啊！ 我去咁多次，我都感覺到自己係好遊客咯，同埋因為佢嗰度都幾多外國人或者係唔同地方嘅人中意去消費消遣嘅，咁我又覺得幾享受嗰種咧，走埋嚟咧，即係有好多人會用多國語言，即係本地人啊，用多國語言去嘗試溜你去佢嗰間餐廳度消費或者食嘢咧。咁你企喺門口咧，你就好有嗰種關注嘅感覺，即係個個都走嚟，幫襯我嗰邊啊！咁佢會用好多唔同嘅語言，我聽過有啲人係試，甚至乎用日文咧嚟講咯。咁然之後咧就覺得好搞笑，即係真係學咗好多唔同嘅語言去招呼啲客人咁樣啦。咁可以試下即係喺我哋而家唔可以外遊啦，咁如果你又好想去置身於一個似有度假 feel、似有外國人嘅一個地方，咁你可以考慮一下嘅。咁同埋做運動都係有益身心嘅事情啦。 不過講到呢個戶外瑜伽咧，我諗最近又興起咗一陣熱潮啊。咁我頭先分享話，我有試過咧，係喺泰國嘅，即係嗰陣時去旅行咧，有啲 resort 嘅時候，佢就會提供一啲班啦，就話戶外有個導師咁啊，教你哋啲住客一齊做啦。咁喺香港咧，其实我都报咗一个啊，但系未做，就系五月中嘅。咁但系咧就唔系喺赤柱，喺呢、這个西贡附近嘅，系啦，呢个科技大学附近嗰边啦，系啦，嗰边入啲啦。咁佢咧又几得意嘅，除咗做运动之外咧，你当然可以上完一堂，然之后就走啦。咁但系佢有啲长啲时间嘅 package 咧，系你都哇山长水远去到一个咁、即系绿草如茵嘅地方啦。除咗做瑜伽咧，佢仲有啲 workshop 俾你咧去亲大自然嘅，即系譬如可能系又预备咗啲。好天然嘅食物啊 ，organic 嘅嘢啊，或者有啲嘢咧系俾你摘，即系可能食物有啲果园俾你摘啊，摘完之后自己又整啲嘢饮啊，咁样，我又觉得都几好、啊，即系几叫做远离烦嚣嘅感觉啊！這個、 即系嗰个地点咁啱先，又要喺果园附近，跟住又有一个空地俾大家可以做到呢件事嘅， 系啊，即系野餐咁样咯，顺便。 关于咧呢个做瑜伽咧，我近排又睇过一个咧几得意嘅，就系喺呢个浪企湾啊，浪企啊，浪企湾啊，跟住咧就搭快艇去嗰度做嘅。見到有一班女士，咁咧佢去到咧，好似啲童軍咁樣咧，就整喺個竹棚。 跟住就做高空瑜伽，有個吊環喺上邊， 特登去到浪騎， 係啊，跟住全部都係女士嚟 影相呃拉啦， 犀利啊， 好好睇噶，鍾哥去唔去啊？我帶你搭快艇啊！ 唔係，我有興趣睇嘅啫， 我 係 咯， 佢咪就係話帶你去睇咯， 帶你睇啊！ 但 係 山長水遠喎。有對浪 好好睇喎， 係咯，比較 好睇。 等 先， 我擔定 你張凳仔啊，不如鍾哥。 嗱，你兩個都冇睇過，你唔可以講話好好睇。如果我講話好睇咧，我睇過嘛，咁就可以啦。 你睇過啦，你真係睇過啊？ 係真係睇過。 好唔好睇啊？ 好睇，好睇， 係咯。 我聽到都覺得好睇。 我哋要集中注意力喺做運動嗰度， 係啦， 唔好諗多咗。 唔係，我就要好認真咁去睇，睇下。我適唔適合做呢一個運動？ 哦，即係睇清楚啲動作係嘛？使唔使好優美嘅？使唔使好柔軟嘅咁啊？ 你了解一下先，點解啊要著呢啲衫做咧？唔著嗰啲衫做咧？你問一問先，咁你先會了解到更多噶嘛？ 問 coffee 啊都要啊， 問 coffee 就係 coffee 搞好似成個活動 咩？ 哦， 真 係出奇啊！係啊， 喂，不過咧，你講話瑜伽點解要搞咁多嘢啊？去唔同地方咧，我想話我自己有 subscribe 一個即係YouTuber， 咁佢咧就係外國人嚟嘅，教做瑜伽好出名嘅喺外國嘅範疇。佢咧真係初初好 raw 咁樣拍片啦，喺屋企啊或者露台啦。咁然之後越嚟越多人識嘅時候咧，佢真係周遊列國，去啲冰嘅地方啊，去啲草原啊，做咗喺瑜伽後面有一扎馬羊咁樣走嚟走去咧。哇！跟住你覺得係好壯。观噶，即系你就真系好似你咁讲啊！ 佢唔惊咁样， 唔系咯，我都觉得好危险。 系好好睇啊！ 喺动物园面前， 系好好睇啊！系啊，即系你完全系感受到你同大自然嗰个联系咯。系啊，咁当然啦，我哋就其实去下呢啲赤柱啊、西贡啊，已经觉得好正啦。 去住先啦，近近地吓， 多啲做运动系好事嚟嘅。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宗、崔杰彤、阿欧、林慧、八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听朝见。